早晨啊，朝头早嘅时间睇下几点先？哦，6:08啊吓，咁啊雷暴警告生效紧嘅，咁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啊又嚟到2022年嘅9月19日啦，咁啊农历8月24嚟嘅，咁啊今日朝头早继续啊喺晨光第一线都有白卷好小白陪住你哋啊！ 晨光每日一格。 星期一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呢就是许个愿。许什么愿呢、啊、原来任何人当他们在自己开始 start up, 开始启动自己一个星期工作的时候呢他们都会为自己定立一定的目标。有些人呢就会说到我希望今个星期我们可能我们这一 team 人我们这间公司营业额要去到多少要去到哪一个位置要定立一个目标。利用这个目标呢咁可以呢就是制定自己今个星期的计划啦行程啦咁样。如果冇目标嘅话就喂我份工都唔使㗎啦总之我份工係入单嘅啫咁有单就入啦有数字就揿啦咁样。咁但係呢你都可以帮自己 set 目标。呢、這个目标唔一定呢係同工作有关。你 set 呢个目标你要尽快做晒啲嘢然后呢就可以腾空更加多嘅时间俾自己去玩。set 咗一啲俾自己去玩都叫做目标㗎喎。所以星期一的时间都希望各位听众叫做 keep 住自己的精神利用这个精神利用星期一帮自己制定了自己的目标行程之后呢你都可以腾空更加多的时间给自己轻松一下这件事才来得更加紧要嘛休息工作再工作的休息呢都是占很大的比重的。 感觉，手牵就永远，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的咖啡，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我寄了张卡片，画你的笑脸，写祝福的 早上6:14嘅时间，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留意住天气变化啦。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西风。展望星期二以及星期三风势颇大，气温稍为下降，以及有一两阵嘅骤雨。咁啊，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雷暴警告啦。咁啊，暂时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00嘅，今日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所以天气方面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薯仔一直都被归类为碳水化合物，有淀粉质多、热量高的错觉，令到外界好多人都觉得食得多薯仔制品好容易会致肥啊。不过薯仔其实营养成分都好高噶，而且亦都有助减肥同埋训练肌肉。只要食啱嘅话，薯仔绝对系减肥嘅恩物添啊！最近日本有一项研究就提到，好多人都觉得薯仔等等的根茎类蔬菜含糖量好高，不过其实薯仔就是非常之好的食材，在碳水化合物当中属于热量极低而且营养平衡极佳的食物。同白饭相比，150克的白米含有230卡路里和55克的碳水化合物，而150克的薯仔只是得80克卡路里和12克碳水化合物。薯仔的主要营养成分亦都有蛋白质、维他命 C、维他命 D、维他命 E、维他命 B1、维他命 B2、矿物质等等，具有肌肉合成所需的营养素，亦都有助于锻炼肌肉。与此同时，薯仔的钾亦都可以消除肿胀，而它丰富的水溶性和非水溶性膳食纤维就对缓解便秘非常之有效了。所以薯仔其实都对于减肥人士是一种恩物来的。不过当然，如果是用炸薯条等等加工食品的烹调方式来进食，就会令到热量过高了，造成反效果是很有可能的。不过亦都可以试下水煮、蒸或者是烧烤等等的烹调方式，而会增加过多脂肪的油炸呢，我们就要可免则免了。好像有些快餐店推出的焗薯一样，沟埋它和其他的肉碎一起炖，其实都是一种好美味的食法来的。薯仔虽然本身含有蛋白质，不过含量其实就不是很高，所以亦都可以试下加啲蛋白质嘅成分嚟到烹调，例如系烚蛋啦，都可以好好味噶。听到呢度，喺假期之后嘅星期一，如果未谂到食咩早餐， 可以想下头先所讲的十鸡蛋再加个焗薯仔，其实都是一个又饱肚又健康的早餐选择来的。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轮光碧海半远处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 自幼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饮尽尘俗气，圆滚抛开身边一切，晨光欣赏斜阳陪伴你。 其实阳光空气 便是平均给你， 照万人君取 珍惜自然美， 尘俗无所分离， 圆滚快些抛弃， 小鸟随天飞 先知自然美。 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本港其实都面对住老年化嘅问题，咁患上认知障碍症嘅人数都不断增加。咁疫情持续都近三年啦，咁唔少针对认知障碍症嘅患者训练服务好多时都会被迫暂停，咁导致可能系患病者就情况就恶化。昨日嘅時間啦，咁有團體同理工大學合作進行咗一個叫做認知障礙症嘅多管多感官認知刺激訓練研究，咁有結果嘅。咁呢個研究就分別就係比較兩組嘅患者，包括就參與多感官認知刺激嘅五感補合，咁作為就居家訓練嘅患者，以及就係冇用呢一個嘅研究，冇用呢一個補合嘅訓練患者。好啦，结果发现就利用咗呢个五感补合嘅训练患者啊，咁整体认知能力嘅退化速度较没有参与训练嘅患者明显咧系转慢咗嘅。咁即系呢一个叫做五感补合啊，有用啦，系咪？原来佢哋喺两年之前已经推出咗一个叫做五感补合啊，咁希望就透过呢一个嘅补合啦，入边嘅一啲游戏啦、工具。咁啊，參與一啲視覺、聽覺、味覺、嗅覺同埋觸覺嘅認知訓練，咁啊，以減慢咗就係佢哋嘅病情惡化。嗱，呢個五感補合居家訓練組嘅患者訓練嘅時間啊，僅僅係得12.45分嘅認知能力嘅啫。訓練之後3個月嘅分數上升到13.39。 相反啊，咁啊，一般长者服务组嘅患者训练嘅词之前，如果有10.082分嘅话咧，三个月之后咧就下降去到8.96分嘅。咁啊，即系呢一个五感补合嘅训练工具咧，就有效咁去到帮助到咧，就系呢一班嘅患者啊吓。啊，佢哋认为啊，大部分嘅患者咧都会就系去到长者中心进行一啲认知刺激训练。与帮忙咧就系减慢佢哋认知衰退嘅速度噶，但系单靠现时咧就长者中心嘅资源同埋人手嘅话啦，咁啊未必咧能够足以应付得到未来嘅需求，所以你就希望透过呢一类型嘅合作啦，啊令到部分简单嘅训练啦，亦都可以帮忙到一啲认知障碍嘅朋友噶。亦都有专家指出啊，咁啊就以往啊一啲叫做研究得知啊。照顾从关系开始，咁只要咧就照顾者同埋患者之间有快乐同埋共同嘅回忆嘅话啦，咁就会有良好正面嘅照顾经验噶啦。佢哋更加话到疫情底下啦，咁啊真系困兽斗啊，照顾者就较容易咧就会可能聚焦喺患者嘅弱项上边，导致彼此嘅关系就会转差。咁啊，呢个五感补合咧，正正咧就系等患者可以发挥佢哋嘅强项。加强咧就系照顾同埋一个叫做互相了解嘅情况噶。新嘅版本呢个五感补合有37个游戏同埋一啲嘅所需物资噶，游戏指南啊、训练流程啊，并且就会将一啲叫做提供俾患者家庭以及咧就其他非政府机构去到使用嘅。今日等大家咧就完成呢个训练之后咧，咁可以远离呢啲嘅病啦。 似改编，情人或许不必光阴虚度，漫漫长又三年。又见面，万千说话尽怀念，弹只词未讲失足最唇边。柔情蜜意一度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怨。又相见还心愿，痴恋生生世世难断。迟一天盼三年，更痛失再续前缘。让你甜蜜的已于身边，让美丽回忆于今天重演，唯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加添温暖。说话尽怀念，弹只词未讲失足最唇边。柔情蜜意一度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怨。又相见还心愿，

是怎样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个梦呢有些很奇怪的那些关键位是什么呢，就是我瞓瞓下觉发梦啦，跟着呢就醒了啦，醒了之后呢个人就再瞓返，是差不多隔几秒再瞓返。一瞓返的时候呢我个脑边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画面，就写着第二集。跟着又有一集剧情啦，跟着呢又砸醒了，跟着再瞓返的时候呢第三集。如此类推去到第七集啊，阴公嗰日都唔知搞乜鬼啊！ 吓， 系啊！你话系咪好奇怪？即系佢系佢搏到嘅，即系佢有第二集个 roller 出嚟之外，第三集啊，我记得嗰个剧情咧系可以搏埋落去，即系第二集个尾就喺第三集个头咁样嘅。 哎呀，你应该系乜嘢啊？要写低佢个 冇啦，识鬼咩？以前细个， 因为咧呢个可能系一部神作嚟噶啦，已经系 系啦。晒咗啦，冇啊！ 成电视剧 抌咗落垃圾桶啦，嗰个已经冇咗啦。 哎呀！ 哎呀！ 不过呢个诶，即系俾佢讲开发梦啊，讲埋发梦啦。咁呢个咧，会唔会即系你睇嗰个乜嘢潜行空间咧？ 吓， 即系解释嗰啲inception 啊，即系点样入去个梦中又有梦咁样。 唔知系咪真系入到嘅咧？其实我有时心谂，即系啲催眠师咧，嗬。 嗱，啱啱即系佢嗰个啊，那个电影里边咧就系用药物，即系令到你入梦啊嘛。 吓。 即系用药物，咁另外有啲咧，你有冇试过逼自己发某一啲梦咧？ 逼 你就话嗰个集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咁样吓，咁你发咗，跟住你起身，然之后你系随意地瞓翻，跟住佢就咁啱就发第三集咯。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有时候你发咗一个梦咧，突然之间醒咗，但系喺个梦里边咧，无论系紧张又好，开心又好，你唔想完结。但系咧、 啊， 你又醒咗喎、 啊。有啊有，跟住即刻想瞓翻，其实想继续搏落去噶嘛。 系、啊，咁你如果系想搏翻个梦，你会用乜嘢方法咧？ 我发觉越想搏翻个梦咧，就越搏唔翻。 我试过得、啊， 系咩？ 你瞓嗱，咁你啱起身，譬如你当系你去中彩票 吓， 咁、啊、样，咁你发个梦，啱啱咧正想。攞张彩票出嚟兑嘅时候，即系可能系间餐厅，你正想攞张彩票出嚟兑嘅时候，哎呀醒咗，咁你唔知中定唔？ 哎呀，喂，呢、這个真系要继续播落去。传说话发梦嗰啲 number 会中嘅，你有冇听过？ 就系啦，咁所以咧，咁你醒咗之后，咁点算咧？好紧张啦，中唔中咧？咁跟住你即刻瞓翻低，眯埋眼，然之后你谂翻之前个梦最后嘅片段系点样？即系啊。喺间餐厅度嘅，嗰间餐厅系点嘅样嘅咧？我嗰时做紧啲乜嘢？系咪饮紧杯冻奶茶咧？咁然后几时着几咩色衫咧？谂翻晒啲情节同个环境，然之后谂下，真系有机会你系博得翻个梦嘅喎。 诶，系咩？ 嗱，当然 咧，嗰 个梦，当然嗰个梦系咪原本你发个梦嘅下集，还是系平行宇宙另一个梦？咁我唔知啦，系咪先？ 哦，但系都好、啊，你起码见翻 number 啊，系咪先？ 咁係嘅，但係嗰个 number 究竟係原本你应该中嗰组 number， 或者俾咗另外一组生界你咁样冇中睇下啦。 哎呀，有得博梦博梦，我觉得好特别喎，呢个諗法，如果得嘅话真係好喎、 啊。如果你下次突然之间发开一个好梦，中途醒咗，咁你不妨试下用呢个方法，睇下可唔可以帮你好似第二集第三集咁样接住落去。于是之后又发咗个70集长剧出嚟都， 我惊唔醒喎，70集咁长， 大家利是 系不过以前细个试过发梦咧，用嗰啲哆啦 A 梦嗰啲法宝啊， 有咩 好过瘾噶？嗰、那个梦系唔觉意做咩醒咗咁样，咁我嗰下我真系想再发翻个梦咧，因为我记得我有用过呢、這个竹蜻蜓。用竹蜻蜓喺度飞，咁你谂下，喂，飞本身都过瘾啦，系咪先？你仲用竹蜻蜓喺度飞下飞下，几开心啊！梗系想继续发落去啦，冇、啊，醒咗。 有几个梦咧，其实你唔使担心，你一定会发生嘅。 系 嗱，譬如哆啦 A 梦啦， 吓， 譬如柯南啦，譬如龙珠啦，你点解咧？因为呢啲全部都好多集噶。 吓、啊，喂，我真系有见过飞你，我有见过飞你噶。 好啦，翻嚟再倾啊！ 翻嚟再倾，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晨光第一线。 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啊，发梦都几多嘢讲，一讲发梦讲一日都得啊。所以咧，我哋就唔好讲住发梦先。我哋讲下，其实天气热嘅时候咧，而家都仲系酷热天气警告，可能天气都闷热啊吓，咁啊容易出汗啊。咁啊天口庆啦，咁啊特别系即系有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嘅时候咧，咁啊天口庆出汗或者出汗特别多，系唔系又正常咧？可以睇睇嘅。好啦，有几种啊出汗嘅方式咧，就代表你嘅身体已经亮起呢个红绿灯嘅红公仔红灯啦。好，天气热，如果多汗嘅时候咧，仲系异常出汗，咁啊有几种出汗嘅方式咧，你要特别留意，可能都需要即刻停一停，唞一唞，补一补水。好啦，第一个症状，当啲汗水集中咗喺上半身。原来糖尿病咧会引发神经病变嘅，咁啊导致下半身咧冇办法正常出汗，咁所以当汗水集中喺上半身嘅时间咧，咁啊特别要留意啦。好，另外就系腋下，即系胳肋底出汗特别多，呢个咧就有机会可能系压力同埋烦恼造成。咁啊，其实有专家话到啦，放松翻啲心情咧，都可以令到咧就系你胳肋底嗰啲汗咧啊，发觉少咗嘅。好啦，跟住咧就仲有叫做后脑嗰个位置，后尾枕嗰个位啊，你发觉嗰个位咧都会出汗。仲系特別多啊！原來真係有啲人會咁樣嘅喎、啊，低血糖咧就會導致咧就係、是有種凍嘅感覺。啊，後腦啊，呢個後尾枕嗰度咧，如果出汗啊，凍或者有陣時出汗，汗到震震地嘅時候咧，呢、這個肯定係亮起咗紅燈噶啦。其次仲有啲咩情況咧？例如我哋嘅面部啊，面部咧就係大量出汗。面部嘅意思係指邊度咧？面部嘅意思即系指，譬如我哋两边嘅面珠灯位啦，我哋嗰、那个鼻梁啊，甚至乎眼眉上边，即系额头嘅位置，如果出现大量嘅汗嘅话咧，或者面都红晒嘅话咧，要多加留意啦。啊，特别女性啊，原来更年期女性荷尔蒙变化，咁容易造成呢一种嘅情况出现，面部亦都会大量出汗，甚至乎咧就系会红色添。好啦，另外咧就系全身大量出汗，即系你发觉系一种大量出汗，你会发觉系知道异常嘅，唔系话净系因为天气热嗰种出汗，系一种异常嘅出汗。咁一睇嘅时候，你哇真系湿得好紧要，原来甲状腺机能啊，都会引致咧就系身体呢一个大量嘅出汗，甚至乎咧会有一种心悸嘅情形出现噶。好啦，如果你话你哇以上嘅都冇嘅，不过仲出现咗一个情况，同头先我同钟哥讲发梦咧都有啲关系。原来喺瞓觉嘅时间咧出汗，瞓觉个个都会出汗啦、啊，未必嘅，特别系可能屋企细路仔瞓觉咧，都会发觉佢哋可能细路仔新陈代谢犀利啊，容易出汗。咁佢哋出汗嘅时间咧，咁啊都会如果大量出汗嘅话啦，有机会系同血液相关嘅疾病或者结核相关嘅疾病咧系有关嘅。嗱，呢几种嘅情况咧，如果系一种异常嘅出汗嘅话咧，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喺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嘅话咧，呢种异常嘅情况，你梗系即刻停一停，唞一唞，饮一饮水啦。但系如果你话譬如发梦嘅，唔系发梦，系瞓觉嘅，瞓觉嘅时候都大量出汗嘅话咧，咁啊真系需要咧就系家长或者屋企人多加留意啦，睇下有冇啲情况咧，可能见一见医生啊，帮自己嘅汗排汗方面咧做翻好啲。所以排汗都可以睇到自己个身体嘅话，你话人类几有智慧咧？ 完全在也有 难听的不过人往，还相爱难堪，不会怕。知你街我很吃惊，才瞒住我太任性。选择软弱是没那样悲情，是我敲门声陪你走出困境，记住陪着你愤怒也温馨，难过的说一句可以吗，矛盾得似一只幽人乱爬，能陪着我完成 歌嘅嚟自陈伟璇嘅一个傻瓜一个哑。咁啊，天气方面同大家睇睇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嘅，同埋酷热。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朝头早嘅时间都系生效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啦，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咁啊都联络咗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早晨啊，陶。 喂，早晨，小柏。 早晨啊，喂，最近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电话推出啦，咁啊见到，其实有啲朋友咧就成日都话，哎，我其实应唔应该换机咧？咁嗱，咁当然啦，呢啲情况咧就除咗系讲紧有啲听众可能佢纯粹追款嘅，或者有多个闲钱嘅，咁嗰啲我唔理啦。咁但系如果有啲听众咧，即系遇到乜嘢情况底下？其实都几建议佢哋即係换机嘅呢，下图图。 当事人如果当佢发觉用嗰部电脑用得唔顺畅嘅时候，其实佢应该已经好想去换机㗎啦。譬如就係、是、当部电话用咗一段时间啦，突然之间发觉今日开个 apps 窒下窒下喎，又或者睇 video 拍片都有啲窒下窒下嘅情况呢，其实佢已经有好大嘅冲动想换机啦。 我、哦、譬如攞我自己个电话为例啊，我个电话其实开某一啲新闻 app 咧，因为嗰啲新闻 app 好鬼衰啊，有啲咧就好鬼多广告噶嘛。咁我特别系开其中一两个咧，系好多嗰啲广告飞出嚟嗰啲咧，咁佢啊真系变得特别慢噶。咁其实算唔算我都系开始面对紧要换机呢个情况？ 从技术嚟到去睇啊，点解佢嗰下会窒一窒咧？咁其實呢，因為個廣告佢係要撈條片係咪？依家發覺依家好多廣告都係撈片。 係啊，啲廣告係片嚟㗎，佢唔係淨係一幅圖片㗎。 係啊，咁逢親你喺街出面嘅話，要 download 嗰條片，即係要用你電話嘅 data。 嚇！ 咁如果你嗰部電話接嗰一下接收個 data 個速度唔暢順咧，其實就會窒啦。未必係關部手機事㗎，可能係因為嗰一下佢想搶個 data 搶得唔夠快，咁所以變咗亦都會出現卡頓嘅情況。 咁真係要分清楚喎。咁即係我其實見到部機窒嘅時候，我係睇下佢，我要分下佢到底係網絡嘅情況定係本身部機渣喎。 冇錯啦，咁當然啦，好多個因素都會因為你用用下部電話就會發覺部電話渣啦。咁最主要個原因就係因為你部電腦裝咪你部電話裝嘅嘢越嚟越多，咁好自然就會窒啦。 其實而家好多時電話咧， 我自己就装咗好多嘢啦，咁但係其实大部分嘢我都摆上个云端嘅，即係其实佢不断喺度捞緊呢个网络嘅服务，去到攞緊啲我自己嘅资料去到提供服务返俾我自己喎。咁其实会唔会咁样又容易拖慢咗部机嘅？ 嗱，咁呢个一定都会啊，因为始终呢你放嘅嘢唔系放喺你部电话度，咁当然啦，同埋你成日都要同个 cloud 去做呢一个同步嘅话呢，其实亦都会拖慢部电话嘅。 我见嗰啲叫做网络供应商啊，又或者叫做手机生产商呢，佢哋就标榜话，如果将啲嘢放咗嚿云上面，就可以令到你部机呢就冇咁多嘢，冇咁多嘢，部机咧就会捞得快啲嘅。咁其实边个讲法啱啲咧？ 嗱，呢个说法系冇错嘅。咁但系咧，当然啦，你喺个云度去读一啲嘅资料嘅时候，其实咧某程度上都系要将啲资料下载咗落去你部电话度，你先至可以开得到噶。咁啊，好少机会可以做到 streaming 呢一样嘢。咁所以变咗咧，某啲东西咧都需要下载落去你部手机度咧，你先至可以开得到嘅。 咁呢个真系要分得清楚啲啊吓。好，咁啊，除咗叫做第一个症状就系部机窒下窒下，咁有机会要换机之外啦。咁另外仲有啲咩情况，我哋都要考虑一下部机可能真系太旧啊，追唔到啊咁样咧。 嗱，就系以前可能你一日充一次电嘅。而家咧，你發覺唔對路啦，你可能一日要充三次電嘅，或者更多，或者基本上你係要長插住尿袋嚟到救命嘅。咁呢個情況咧，你好有可能都需要換部手機啦。咁當然啦，換手機呢樣嘢真係好主觀嘅，你覺得我長插住尿袋咁用到咪得咯？咁但係如果唔係嘅，咁如果你都想擺脱呢個尿袋咧，咁我建議你都可以換一換啦。 哦，咁唔使换机啊，呢个情况换电咪得咯。 系啊，咁但系你依家会发觉好多机唔能够就咁直接换电嘅，你系需要拆咗部电话，你先至可以换到电噶。譬如 iPhone。 所以我就系谂咯，如果部机要换电嘅，咁咪用几百蚊换咗佢，咁又唔使咁快又换一部新机。你换部新机其实即系正常价钱，或者你话系贵啲嘅。其实都讲緊7000至萬几蚊㗎喎，其实都几贵。但你换係啊，换粒电你都系可能300-400咁样㗎咗喎。 嗱，咁你睇下去边度换啦。如果你去苹果换呢，应该系要1000+㗎喎。 哇，都几乸你㗎。 咁你啱啱都讲咗啦，好过7000+㗎嘛。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发个部电话都真系可以用得到嘅，咁你再去换旧电，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去考虑嘅。 咁如果换电，其实系咪已经讲紧部电话其实有粒新嘅电系会行得快咗嘅咧？ 其实咧，我会觉得冇乜关系噶，纯粹系唔需要成日靠住嗰个尿袋嚟到去做命嘅啫。 佢唔会因为唔够电部机慢咗噶。 咁呢个真系好讲你做紧啲乜嘢。如果你讲紧打机咧，咁都真系有呢个可能性。譬如佢有一下扯下嗰部电，突然之间扯唔到啊，部电话会即刻熄咗。咁、当然啦，如果你长插尿袋可能你唔觉留意呢一样嘢嘅。 哦，咁样好。嗱，咁除咗头先讲嗰两个情况啦，窒下窒下，又或者系个电力嘅问题之外呢，其实仲有冇呢啲嘅情况底下，我哋都要可以考虑一下系真系换机而唔系话纯粹追款，系真系有需要而换机呢？ 咁最后嘅就肯定系你部电话冇位啦。 哦，唔够位啦，即系容量嘅问题。 冇錯啦，咁你如果連發覺我連裝個 Apps 或者影幅相都做唔到啦，咁好當然啦，你亦都有接充嘅方法嘅。如果你可以將手機入面一啲冇用嘅資料或者係相片可以抄出去部手機嘅，咁你一樣可以繼續用翻部電話。其實都 其實最嘥位都係相呢個年代。其實你嗰啲譬如文件嗰啲，都係好少嘅啫嘛，你頂籠咪講緊幾 Mbps 係咪先？咁譬如嗰啲Apps 啦，嗰啲好嘥位啦，遊戲可能有時幾激啦，跟住就係相片，因為而家啲人影相冇譜，見到你咩係咁都影，但又唔會 delete 嘅，長期都係收喺個電話嗰度喎。 係啊，唔單止係呢一樣嘢喎，依家尤其是多咗拍片啊，咁啊你拍片依家閒閒地就講緊 4K 或者係 8K。咁、你当紧录讲紧一分钟嘅时候，可能已经过一激或者两激嘅 volume， 咁所以其实都好襟计。 哦，咁大家即系自己选择啦吓，睇下你想过边一种嘅生活啦。如果你想成日拍片嘅，咁冇办法啦，咁你就真系要添置下自己嘅仪器。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啊勤啲清洁一下自己嘅电话，咁啊睇下

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上嘅7:09啊，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出边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1%嘅早上，咁啊，雷暴警告生效紧嘅，去到早上嘅8:15啦吓。咁啊，另外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嘅。咁啊，直播室入边亦都有白元浩小白啦，以及咧就芭比喺度。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咧有阿 Irene 喺度。 诶， 早晨两位， 早晨啊， 芭比，早晨啊，小白。 做咩有人偷懒啊？ 诶，唔好咁讲，放下假， 哦、 有阵时都需要， 真系啊，系啊， 休息下嘅。 我明嘅，系嘅， 系 嘅，哦，劳动到 Irene 啊，咁啊，我都系一员嚟噶嘛。 系咁啊，交通情况方面咧，等阿 Irene 同我哋睇睇咯。 好啊，咁啊，先讲下隧道啊，而家将军澳隧道。去觀塘方向將軍澳入口咧就比較繁忙噶啦，咁啊龍尾啊過咗電話機樓嘅。紅磡海底隧道九龍入口就收費廣場開始多車啲啦。路面方面咧，咁啊現時咧清水灣道咁啊下行近住呢個彩虹交匯處牛池灣街市一帶咧都好多車下噶啦，咁啊龍尾咧就去到差唔多安秀道嘅，咁仲有咧就係油麻地嘅渡船街天橋啦，去紅隧方向近住進發花園一帶都係多車嘅。另外有啲封路都要提下大家嘅，咁就係喺觀塘嘅翠屏道，因為有啲緊急嘅維修啊，翠屏道近住去鯉魚門道方向咧，近住佳廉道咧就部分行車線封咗嘅，長過7米嘅車輛禁止喺佳廉道左轉去翠屏道嘅。仲有就係粉嶺嘅馬色路就因為爆水管啦，馬色路去沙頭角方向近住天平村嘅慢線有封路措施。咁啊，現時咧車輛禁止由馬色路來往方向轉去天平路。咁啊，部分巴士線就受到影響嘅。 嗯，咁啊，啲突如其来嘅封路咧，其实就最蝦人嘅，即系平时我行惯咗呢条路嘛。 嗯， 突然之间你又话哇封路，譬如头先翠屏道嗰又7米车咧，唔准转入去啊咁 样。所以大家咧就都系要睇清楚啲啦。所以今朝咧我都有啲正能量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系咩咧？ 咁就系咧关于道路安全议会佢啲新嘅宣传口号。咁啊，道路安全议会咧其实就系政府辖下一个諮詢嘅組織啦，咁啊都係宣揚一啲道路安全啊，減少意外發生機率嘅一個組織咁嘅。咁宣傳啲咩新嘅口號咧？佢哋咧最近就有啲新嘅口號，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 係咪押韻㗎？又 都有啲嘅，不過我覺得最緊要係個內容嘅，咁就記得咧。我哋其實唔係淨係揸車嘅，行路都係嘅。記得咧，時刻都要專心留心，唔分心啊！ 呢個真要啊！ 嗱，講好似好容易，講下算，其實唔係真係好緊要嘅。我都想同大家即係交流一下啲經驗啦。我自己就因為咧試過咧，就講翻我唔好揸車咁，但係行路啊，真係因為唔小心啦。行路掛住諗嘢，其實嗱，好多人咧就未必諗嘢嘅，其實揸住電話，其實真係危險嘅。過馬路就睇清楚先好過。揸車嘅朋友就唔好掛住咧，可能又係分曬心啦，好多嘢做緊先。隔離左右咧都提提大家啦， 傾偈啊， 係啊，呢個其實都係會影響到個司機噶，因為咧一下一秒鐘咧就係 乜嘢都可以發生嘅，正所謂意外一次都嫌多啊！ 咁梗係啦，就算咧有陣時，譬如私家車啦，或者係私家車，大家就最唔為意嘅啦。唔為意咩咧？就係同個司機傾偈。 其實真 係 有影響。 係啊，嗱，你見咧，其實真係巴士公司咧，大大個 label 貼喺度，就話 唔好同車長談話。 冇錯啦， 而家都係嘅。其實真係好緊要， 而家都有咁，所以話咧，其實即係巴士公司咧都已經即係温馨提示咗，架車行緊嘅時候就唔好同車長傾偈啦。 因為分心好緊要， 分心噶嘛。咁所以咁所以就話咧，嗰啲私家車嗰啲人咧，就譬如我揸車嘅時候咧，如果附近有人喺度說三道四啊咁樣嘅話咧，我啊真係同佢講。即係唔該，唔好同車長傾偈你又影響我嘅行車嘅表現，一個唔覺意咧，咁啊嗨親下就唔好啦。 咁我又提出啦，你又聽唔到啦，你唔好理佢，你就專心望住個路就得㗎啦。 係啊，最驚係咩咧？有啲人咧就譬如我嗱，唔好話由我啦，喺其啲司機揸緊車嘅時候咧。旁邊嗰個咧就 suppose 係應該係即係嗰啲叫咩啊？ 安靜啦、 啊，安靜、啊、 耐心啦、 啊，同埋佢隔離嗰個應該係負責 GPS 嘅功能嘅，成日都覺得 即係幫手睇下啲路面同埋啲道路啱唔啱。係 啦，如果真係幫手導航嘅話咧，即係佢本身司機都唔識路咧，咁啊司機梗係聽隔離嗰個啦，咁司機又唔使撳掣，咁啊安全啲啦。即係譬如我揸緊車，巴比喺隔離嘅，喂，想去廣播道，喂，你喺前面300米就轉咗啦， 係啦係啦，等我幫你望住，幫你撳曬啦， 你都幫我睇曬，你都幫你做埋聲音導航添，咁但係如果咧本身我識路嘅話咧，你咧就喺度講，喂，做咩唔轉彎啊？ 哇！呢啲真係唔得， 係啦。咁啊，好騷擾嘅， 仲要解釋翻俾佢聽點解唔轉添。 係啦， 咁芭比，我覺得小白咧就話中有話嘅，佢話俾佢隔離嗰個聽，咁隔離嗰個希望佢聽到啦。咁啊，講翻啲正題啊，真係講啊，一秒都嫌都係真係會發生好多嘢咧。講我就細個經驗就係啦，就係爸爸揸車，咁我哋去到新界唔知上水粉嶺咁樣啦，哇，路邊好多荔枝樹啊，嗰陣開滿曬荔枝，哎呀，好多荔枝，成車都小朋友，我哋睇就唔出奇啊。咁爸爸都分心，一望就係一秒。嘣咁啊，有啲輕微碰撞、就冇啦。呢個就經驗係啊。咁講話行路啦，又係而家啲朋友真係嘅唔得啊，即係揸住個手提電話咧，係咁睇咧，其實真係好多意外會發生嘅。 好危險咁樣， 即係望電話之餘咧，好多都係咧會塞住個耳仔一路聽歌， 好危險， 亦都係好危險。 記得時刻都要專心留心，唔分心啊。 咁 今朝同大家分享就係呢啲。 係啊，如果你話咧，即係有陣時喺路面上面咧，戴住個 headphone 咧，特別而家嗰啲咩降噪。音 系啊，真系乜都听唔到， 因为你好似入咗个 唔系讲少， 入咗个 studio 咁样 啊。 因为佢降噪音啊做得相当出色， 系 啦，好多品牌都系。 其实真系危险。 系啊，你又真系乜都听唔到，降噪音到咧，其实有人就喂有车啊，你又听唔 听唔到啊？ 连埋啲大货车喺度响个啵啵， 又听唔到啊？ 系啊，所以咧，即系嗱，音乐大家咧都中意听嘅，或者就塞住只耳仔听电台又得嘅。咁但系咧。眼仔都要碌碌啊！或者你有陣時，如果你明知道喺條街行緊嘅時候，嗰啲降噪音功能嘅耳機咧，其實你可以熄咗個 function， 即係你可以唔啟動嗰個降噪音功能嘅，咁你就可以聽翻側邊嗰啲人同你講：喂，有車咁啊！執翻條命仔 啦！嗱，總之喺路上記得係專心留心，唔分心啊，唔係講笑噶嚇。 係啊， 好重要啊。 係啊，好，唔該曬 Irene 嘅提醒， 唔該曬。 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啊，而家雷暴警告又酷熱天氣警告，有冇熱親啊？又大雨定係點樣咧？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芭比， 早晨 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 早晨 啊，專心留心同埋唔好分心啊，係嘛？ 係啊，冇錯。 咁啊。今日朝頭早嘅天氣都真係要專心睇一睇，點解呢？喂，差㗎！今日天氣係嗱，上禮拜咧都係熱啫，但係藍天白雲咧成日都會出嚟嘅。咁琴日咧晏晝嘅時候就落咗一陣驟雨啦，嗰驟雨咧就雷暴警告啊！ 係啊， 咧即係譬如跑馬仔啊，同埋即係傑志炒呢個深水埗10-0嗰場波都要斷一斷咯。断咗成接近一个钟喎， 即系话你嗰啲又风又雨，好恐怖喎、 啊！ 突然之间 系啊，啲球迷都几有耐性喎、啊，坐足一个钟，再等余下嘅十多分钟完成埋场赛事咯。咁、香港球迷都几有品啊，真系值得俾啲掌声。嗱呢啲题外话，讲翻天气啦。嗱今日咧天气都应该差差地，好似头先咧听新闻姐姐报天气嘅时候都话，喂，好似周边都系咪有啲台风啊，小白吓？ 哦，系近呢、這个日本嗰边啊，吹咗去鹿儿岛嗰度着陆啊，系啦，跟住又话新闻又话会横扫呢一个嘅日本咁样咯， 系啊，咁、可能都真系叫做周围周边地区都祝福啦，咁啊都。 好似有地震啊， 系啊， 跟住所以大家平平安安啊，最紧要咧。人都是冇事嘅，喂，天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讲啦，好嘛？唔该 晒，好，唔该晒，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咧就狂风雷暴噶。咁啊，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酷热嘅，最高嘅气温咧都去到33度噶吓，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西风。展望星期二以及星期三风势颇大，咁啊气温稍为下降，以及咧有一两阵嘅骤雨噶。本周后期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嘅，雷暴警告啦生效紧嘅，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咁啊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 早晨，精伟。 早晨啊， 精伟啊，嗱，我知道咧，睇粤剧嘅时候咧，啊，其实咧，真系好多人咧都会留意一下嗰啲声音噶，包括下嗰啲乐器啊，同埋演员点因为配合嗰啲乐器嘅声音做一啲唔同嘅神髓同埋情节啦。 冇错啦，咁啊，特别咧喺戏曲入面啦，吓，即系我哋无论系成个戏曲体系唔同地方嘅剧种啦，又或者系我哋粤剧咧。锣鼓咧，其实都占咗一个好紧要嘅一环嘅。咁啊，我哋上一集就讲咗造手啦，咁所以咧，今集咧去讲锣鼓嘅时候咧，同呢个造手咧都好有关系。咁啊，除咗同造手好有关系之外咧，同唱就更加有关系啦。咁啊，喺好前几集嘅情况之下咧，我哋都讲过啦，我哋唱嘅时候咧。我哋都要跟拍子噶嘛，又要跟上下句咁样噶嘛，系咪？亦都要跟起嘴噶嘛，系咪？即系唱一只歌之前啊，唱一个曲牌之前，咁佢可能滚花咁样吓，滚花呢个曲牌，咁佢就噔噔噔噔噔，咁呢个就有个嘴啦，系咪？咁但系咧，通常咧呢个嘴之前咧，有个锣鼓去带领呢个节奏嘅。咁如果锣鼓冇提供到节奏嘅话咧，咁我哋演员就惨啦，我哋都唔知应该跟咩节奏唱。咁所以锣鼓咧系有一个非常重要喺成个戏嗰个节奏层面上面啦，同埋喺嗰个气氛情绪上面咧，系帮助紧成件事去推进嘅。咁但系咧呢一啲嘅锣鼓点咧，除咗我哋嘅头架师傅啦，即系我哋嘅击乐领导啦，我哋叫头架掌板师傅啦，头架就系音乐师傅啦。咁佢哋咧即系帮我哋去带领之外咧，其实演员嗰个训练咧，我哋真系好多嘢要记噶 ，Barbie。我哋做粤剧演员咧，我哋除咗要记啲曲点唱啦，要学。每啲台步啊、分段啊，点样做啦？其实锣鼓点咧，我哋演员咧都一定要识嘅，因为我哋系做现场噶嘛。嗱，戏曲系音乐、击乐同埋演员，所有全部我哋都系做 live 嘅。唔知包括你记唔记得咧？我哋前几集咧有讲过俾影头呢件事啊，有冇印象？俾影头即系譬如只手指喺度揈几揈咁，呢个咧我哋就系即系俾紧个影头要唱滚花咁样啦吓。咁样咧。又或者另一个讲法咧，就系掌板啊，即系我哋头先讲话嗰个击乐师傅啦，掌板咧，佢咧都会系有下手噶嘛，吓，佢都有人帮佢。通常咧，我哋一个击乐团队入面咧，大概就2到3人啦，咁有啲大班一啲嘅咧，就可以有可能去到5人咁样啦。咁影头咧。都系好紧要嘅喎，喺佢哋嘅配合当中吓，咁啊，即系譬如咧，佢哋打一个节奏，佢哋俾一个暗示出嚟啦吓，咁啊，即系而家我哋就咁广播形式咧，有啲难，就咁讲到俾大家听啊。不过咧，可能例如啦，即系佢用我哋叫嗰两支咧做卜竹啊吓，敲嗰个木鱼嗰啲咧，即系如果我哋平时话钉板咧，咁就系角的咁样啦。即系如果歌系一拍嘅话，咁就会只系角角。角角咁样啦，即系平时呢个咧，而家咪好兴 rap 嘅，咁我哋平时数白榄，我哋就系呢个角角 角角咁样啦。咁、但系咧，有啲歌咧，就可能通常咧都系一板三丁啊，吓我哋咧称之为四拍嘅歌啦。即系如果我哋用西方音乐去讲嘅时候，咁我哋就角的的的角的的的咁样嘅。咁我哋演员咧就好清楚个重拍嘅喺边度，咁从而咧我哋所有曲牌，我哋啲字眼摆位摆边度咧都会好清晰嘅。咁咧通常咧呢啲锣鼓入面咧，佢哋嗰啲节奏咧，各各的的各，噔噔噔噔噔噔咁样啦，类似一个节奏啦。咁起咗个嘴之后咧，我哋就识得唱噶啦，要开口唱噶啦。咁所以咧呢个配合咧喺锣鼓入面好紧要啦，喺唱科入面。咁另外呢，頭先講到啦，即係譬如喺氣氛入面呢都幫到好多手㗎嘛。咁點樣氣氛入面幫到手呢？你覺得係即係成日話羅茶啦，好有威勢嘅時候，咁會發生啲咩事呢？啲锣鼓 應該會響晒锣鼓啦，撐撐嗰啲囉。 係啦，即係譬如可能係即係叉粒撐咁樣啦。咁即係呢個呢，譬如可能係做一個身段動作之後呢，佢真系类似系咁样啦，打一啲气势出嚟。咁呢个气势咧就同嗰个演员嗰个身段演出个配合咧就好有关系啦。咁如果譬如可能调翻转头，我哋演员去亮一个相嘅时候，如果食唔中个锣鼓咧，我哋称之为食锣鼓啊，即系我哋有冇按住嗰个锣鼓点吓，我哋可以好合拍地去做到即系我哋调翻转头咧，喺我哋譬如可能讲诗白啦、念白嘅情况之下咧，我哋都有喺呢个锣鼓入面嗰个应用咧，应用得比较多噶噃。咁例如系咩咧？例如咧就系、是、我哋成日都讲啦，如果用诗白嚟到计啦，即系吟诗作对啊，我哋成日都有一啲才子佳人气嘅时候吓、啊，即系我哋打个比喻就系、是、床前明月光，系咪？咁、我哋呢通常就会加一个节奏出嚟，的灿疑是地上霜，的灿举头望明月，的灿低头叉，的灿思故乡咁样嘅。即係我哋会喺临尾嘅时候呢，我哋又停一停，咁又再落返即係最尾嗰句咁樣。呢、這個呢就係、是、唔同嘅詩白啦，或者係一啲英雄白啦，咁我哋呢都會係用到好多嘅節奏呢，锣鼓呢嚟去幫我哋嗰件事嘅。譬如呢係即係成日介即元帥呀、介紹自己之前呢，佢就啊咁樣，即係一講完啦。之后就系、是、六文龙是呀耶，叉滴滴滴滴滴滴叉，即系可能系咁样，有个身段配合，咁样即系好似好型、好威咁样咧。有个锣鼓配合嘅时候，咁啊配埋啲动作，咁啊但系呢啲嘅威咧，即系口讲咧，真系冇乜意味嘅，所以咧，我成日都鼓励大家，即系要去睇你先知我讲紧咩嘅。我如果我就咁讲咧，我喺度点样叉的铲都好啦。其实而家咧，大家明唔明我讲咩咧？咁可能咧个锣鼓咧就会系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啊，即系嗰啲咁样啦，咁样嗰啲都唔知点咁，即系呢啲咧咁啊嘅锣鼓节奏配合咧都系好帮到件事嘅。咁啊，所以咧系都好希望啦，再一次鼓励大家咧，即系如果有兴趣，睇下到底星伟喺度讲紧乜嘢咧，锣鼓系点样配合嘅咧？咁呢个咧都系我哋粤剧文化入面一个即系特别系文化遗产啊嘛，一个好重要传承嘅一个东西嚟嘅。咁所以咧，大家有兴趣咧的而且确都系要快啲入场睇啦。 冇错啦，咁今朝听阿精伟咧，虽然都演绎都非常之全神，不过咧都一定唔够真嘅剧场里面睇咧咁有韵味同埋咁 全。冇错，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精伟。 好 ，thank you。 松绑，要应对外界 ，but I can't go on。Feel the pain， 却自觉孤独。No， 世界有我细个一派怒，日日夜夜每一秒钟冇得放空，别播卡门歌。太多气氛，太多噪音 ，can't leave me alone。每一句都会谂，太多揣摩得太深。以前 小姐盖章扎咁。努力捕捉咗对话，维活着不怠慢，越用尽方法避开孤单，越是觉得孤单。 假装假装自然， 被动我向四追。就似活在滤镜入面，最实在的片段，你我过了遮掩，这爆炸没人烟。Grams out face 時間拖著行忙，空出嚟看到小場面放上網，先知個 real 夠有 feel， 夠自信開朗 ，future fall， 我知喺度。其實 no more forever grinding， we doing this for。努力捕捉對話，維護著不怠慢，越用盡方法避開孤單，越是覺得孤單。 假裝假裝自然， 被動愛向試著。世間 On my grind, on my grind， 撐起掙扎一瞬間。 On my grind, on my grind， keep grinding， 適應這世間。 On my grind, on my grind， 老闆先生也都叫差。做個足夠 me time， 不想 stay home alone， 就夠 more free time， so I ride the booze up on my own。 Real friends 無比都應該 keep up or just stay， 埋葬偏生來向繼續 try to change， but my mind's telling me don't don't。 七点半钟之前揾你呢首歌叫 Anson 边嘅 Oh My Grand O M G 啊，都系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嘅。咁啊，朝头早嘅时间记得雷暴警告生效紧啦，暂时咧就去到早上嘅8:15嘅。另外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嘅。咁啊，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7:29啦吓。咁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继续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各地政要陆续抵达英国伦敦，准备出席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美国总统拜登和夫人吉尔到安放灵柩的西敏宫向伊丽莎白二世表达敬意。拜登形容伊丽莎白二世待人以诚，会问候他人，查问有乜需要，并随时愿意提供协助，亦会确保对方完成应该要做的事。拜登话呢个系伊丽莎白二世同其他人沟通嘅方式，令佢谂起自己嘅母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妻子泽连斯卡娅亦有前往伦敦向伊丽莎白二世致意，并在白金汉宫和威尔斯王妃凯特会面。台风南马都吹袭日本九州，气象官员指南马都正在区内向北移动，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当局对受影响的各县发出紧急警告，指发生大规模灾害的机会正在增加。南马都星期日晚在鹿儿岛县南部登陆，气象厅除了对鹿儿岛县发出强风、巨浪和风暴潮紧急警报，亦对邻县宫崎发出紧急大雨警报。当局建议民众前往高地或者留在坚固的建筑物内。飓风菲奥娜登陆美国海外属地波多黎各，导致全境330万人一度断电。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菲奥娜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30前登陆波多黎各西南部，最高持续风速每小时140公里，预计会带来暴雨并引发可能危及生命的洪水和山泥倾泻。当局开放过百个避难所给居民暂避，并关闭海滩和赌场。 预测本港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风势颇大，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8:1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系隧道入口范围就较为多车少少。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咧隧道入口范围一带都开始多车噶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大老山隧道去九龙喺大老山嗰边嘅入口咧龙尾喺呢一个石门村附近嘅。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去到水泉澳村。九龙路面方面呢，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彩虹交汇处一带呢现时相当之繁忙。新清水湾道的龙尾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同埋旧清水湾道近住飞鹅山道。新界呢而家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沙田马场㗎啦。而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至富亨村段都係多車嘅。咁另外仲有啲臨時嘅工程都要提提揸車嘅朋友㗎。九龙呢观塘翠屏道因为部分路段有啲紧急嘅水务工程，翠屏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佳廉道部分行车线封咗嘅。长过7米嘅车辆禁止喺佳廉道左转翠屏道，而粉岭嘅马色路就因为爆水管嘅关系，马色路去沙头角方向近住天平村嘅慢线封咗，车辆禁止喺马色路来往方向转去天平路，部分嘅巴士线要改道行驶。安全车速报告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temu sesegera mungki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memenuhi syarat.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strain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Ini penting untuk dimulainya kembali cara hidup normal.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ccine.gov.hk. 你听紧咩歌啊？ 哇！我爱黎明，夏日倾情。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 无论你听紧咩歌都好，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嘅经典金曲。星期一至五晚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等我艾力播翻首啱你心水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可以许愿， 可以野餐， 可以放狗， 可以放空， 可以乘凉， 可以影相， 可以牵手， 可以分手， 可以见证历史， 可以建造历史， 可以找个窿同佢讲秘密。 但佢嘅秘密，你又知唔知？ 城市中嘅树木同树下面嘅城市人，种出各式各样嘅香港故事。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树身边》，今晚7:30，港台电视31。 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叶柏强： 中学生因为比较早有疫苗的保护，最近这几个月的阶段呢，发现大部分特别是那些重症需要入医院的小朋友呢，主要呢其实在年幼的小朋友里面，所以呢家长的留意度里面呢，焦点呢应该是尽快帮小学生和幼稚园比较小的小朋友呢，尽早安排完成接种新冠疫苗。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讲讲个天气啊，低咗啊。温度27度啊，而家湿度85%啊！嗱，两样嘢留意，第一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啦，但系同一时间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8:30啊， 系啊， 系啊，所以如果你系自然系一啲不孝子女咧， 吓 小心啲，系一去到8:30吓， 我孝顺我都惊啊， 点解咧？ 即系劈错啊嘛， 系啊，阵间有啲嘢想问一问你哋， 你而家问先啦，不如 系咯，讲埋少少先，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啊。初时部分地区咧系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嘅，系咁阳光当然系日间嘅。 嗯， 如果晚间短暂时间有阳光， 系 咁我哋都好惊。 晚间个月光 系啊，唔系因为咧，我系想问一问你哋。咁你话琴日正话 O 讲都讲咗，琴日踢波咪突然之间落场雨， 系啊系啊，腰斩，唔系又唔系腰斩，佢暂时 暂停咯，即系好似网球咁样。 现场， 网球咪成日都系打一打，系如果落雨嘅话咧，系啦， 停。然之後咧，落完雨之後再打， 跟住有班小朋友就喺度掃水啊，咁樣噶嘛，係啊。 嗱，咁我喺睇報章前兩日咧，咁就天文台發過一個叫做特別天氣提示。 哦，係啊，係啊，係啊。 係究竟係咩嚟嘅咧？點解有一個特別天氣提示 咧？即係突如其來嘅，可能一啲。我自己個人啊，我稱之為怪風， 嗯、 即係可能嗰啲咩時速70啊，因為時速90，其實嗰啲級別咧已經係去到我哋平時講嗰啲咩都係颱風級別嗰啲風勢嚟嘅。 係啊，因為咧天文台呢日就掛嗰個咧就係正話小白講過嘅啦，咁佢就話叫做預料有強風突然吹襲香港， 啊、 如果身處喺室外咧就要揾盡快揾安全地方躲避喎、 嗯， 因為佢話。在流浮山錄得每小時超過90公里的猛風，猛烈陣風。 早兩日 早兩日係啊， 早兩日 好似早兩日我都有見過，尋日都有見過。尋日見過咧就係我出咗做嘢啦，但係都見到佢嗰即係個 apps 咧，天文台嗰個彈出嚟就話有啲強勁嘅陣風，咁啊預計我自己依稀記得好似咩時速超過70公里啊，吹襲呢個咩大美篤啊、日流浮山一帶咁樣嘅。 好似琴日啊， 係啦，咁啊都係犀利嘅，即係你諗下，其實你無釐啦間。喂，好大風，所以尋日咧，其實有部分人咧，即係有啲市民出咗去水上活動啊， 嗰啲危險啊， 係啦，因為佢哋本身佢哋真係其實佢哋都叻豬噶啦，佢哋睇咗天文台，哎，冇乜嘢啊，咁你突如其來嘅天氣改變咧，其實。即係天文台又即刻提醒翻大家啦，咁但係即係始終都有啲人咧係需要去救援咯，好彩冇釀成一啲嘅悲劇。 係啊，即係香港真係福地啦，咁希望大家繼續平平安安。琴日我有啲朋友都入咗去主題樂園嗰個水上樂園嗰度玩啊，咁咧4:00-5:00未突然間雷暴嘅， 係啊， 咁梗係響 announcement 啦，即係話雷暴啊，唔好落水啊，咁樣唔好落水啫。咁咧 你可以企喺度， 係啦，你可以有啲簾篷嗰啲位啊，有啲遮嗰啲位啦。咁跟住我啲朋友話咧。本身呢個水上樂園好多人㗎嘛，禮拜日去呢即可能排嗰啲唔知五彩天梯七彩天梯呢、要排成個鐘㗎嘛。 而家都唔知五定七定八 嚟。我都冇去過。跟住呢雷暴之後呢突然即完成咗雷暴啦跟住話大家可以返窗出嚟玩。佢話咧得翻10個人排， 係 跟住佢哋覺得好著數，反而個雷暴嗰個幾鐘等佢哋食下薯條啊， 嗰啲人去咗邊咧？ 走啦，真係走啦， 真係走咗 埋添啊！真係收隊啦，真係收隊。因為有啲家庭客咧，其實你一聽到雷暴咧，同埋其實都耐啊，琴日有雷暴過幾兩個鐘、嗯。我所以頭先未講話香港啲球迷有耐性咯、 嗯。 其實場波已經踢到剩翻十分鐘㗎咋。其實以舊時香港人嚟講，唉，都落雨收柴啦，走啦，唉，仲有十分鐘唔好睇啦，你要等過幾鐘。睇多十分鐘，其實係唔合乎成本效益㗎嘛。合乎成本效益就係香港人一個好主流嘅一個精神啦。 而家多咗啲就譬如好似我呢啲咁嘅人咧，就唔係淨係諗成本效益嘅，成本效益梗係要走啦。但我諗住，喂，我等咗個幾鐘，我真係想睇下佢會點樣收姜喎。 啱啊， 點樣埋尾？ 你預測唔到係咪等個幾鐘㗎？因為你等個當下你唔知㗎嘛，你以為十五分鐘就完成㗎嘛？咁十五分鐘完成唔到就等半個鐘。香港人係冇耐性㗎、啊。 如果睇戲剩翻最後十分鐘，突然之間停咗，你會唔會等啊？ 點都等， 睇下睇下咩戲。 嗱，我嗰個真人真事發生喺我身上，不過就唔係喺香港。 嗯， 即係話説咧，好多年前啊，好多年前十幾年前啊，有一次去馬拉。咁啊做嘢啦，咁啊喺嗰個都唔係一啲大城市嚟嘅，喺啲好細嘅地方。咁啊喂，做完嘢冇嘢做喎，咁當地嘅人就話：不如去睇場戲啊！我話好啊咁樣。咁啊大家一夥兒去咗睇戲啦。咁去咗一個好細嘅都叫做即係有一個商場仔，咁啊有啲鋪頭咁樣，真係有間戲院喎。咁於是乎大家哦唔係飛入去睇啦，我都唔記得咗睇咩戲添啊！我就記得係荷里活片嚟嘅啫。 哦， 咁啊會睇啦，睇睇下咧停電。冇咗喎！ 嗰次喺边度登台 ？K L 啊，系嘛？ 唔系啊，唔系嗰度，即系去一个好细嘅地方。咁跟住咧又停电，跟住点啊？着咗嗰啲紧急照明灯咧，嘟咁，即系叫你出路啊！咁样停电啊！咁我喂，退睇咗一大半，争大约争廿分钟，喂结尾，咁点啊？ 作为一个专业嘅艺术工作者， 我梗要等啦。咁但系咧，同琴日阿 O 睇嗰啲情况唔同啊。个个走晒，走咯，走晒。 咁你唔使睇个尾噶，佢哋搞错啊！ 唔系你唔知等几耐啊？ 咁最尾又系 佢有冇俾翻你睇先？ 冇，因为就系唔知等几耐， 唔知等几耐。 因为佢话、我哋嗰度成日停电噶，唔知等几耐，你等 唔 到。你知唔知咧？ 停电我都试过， 南美咧有啲波咧。等兩個鐘頭先睇埋嗰十五分鐘啊！當然啦，南美啲球迷好熱情嘅，同埋佢哋可能嗱呢度咁講啦，坦白啲，佢咧時間成本冇香港咁高，咁啊講啊咁講啦，咁所以佢哋好樂意去等個幾兩個鐘睇埋嗰十五分鐘嘅球賽。 不過我嗰個經歷咧就係因為我哋走，我就要走啦。咁、但係佢哋可唔可以攞翻嗰張飛尾去換翻第二場嘅飛咧？咁我就唔知啦。即可能佢哋可以換翻。 照睇佢哋嘅態度，都好似由得佢咁樣。 咁唔知係咪？睇完就走啊？咁可能。套戏唔好睇，或者吸引唔到啊！ 琴日场波睇下你点觉得好唔好睇啦？十比零都好夸张啊！即系有港超联以来最大嘅一个比数咯。 十比零咧，通常都系讲嗰啲，譬如巴塞对鱼腩队先至会出现嘅。 系啊，不过唉，扶植下地区球队啦。咁你始终深水埗就啱啱升班，咁你唔够你升级杰志踢都得。你杰志有其他咩土库曼国脚喺度，咁你？同香港本地姜啊，真係爭遠啲嘅，咁咪慢慢大家互相學習啦。不過咧，今日咧其實即係除咗天氣啦，除咗腰斬球賽啦，其實就想講有間九龍城嘅餅鋪咁啊，真係 啊，結業啊又 係啦咁樣，咁啊有少少遠識嘅，因為我都喺九龍城長大啦，咁啊即係亦都喺讀書跟住做嘢，諗下廣播度都做咗接近17年、18年啦，小白可能耐啲添啦，再係啊，你做咗幾多年啊？其實有 做咗都廿年咯， 你一定廿二三年啦，我估。 但你多唔多落九龍城啊？ 多一定多啦，有時。呢度冇乜嘢食噶，真系 落去乐富咯。 我哋又好少落乐富噶，系啊。九龙城 啱， 系啊。因为九龙城嗱，即系咁讲啦，九龙城啲嘢就品种多啲， 系 又真系同埋成班人大伙儿去 gathering 咧。旧时咧完咗啲大 show 咧，都好中意去九龙城庆功。 系啊，但我有另一个睇法，因为呢度落乐富咧。可以用腳行落去， 哎呀，系啊，呢個真係 point 啊， 因為可以行落，可以行翻上嚟，咁但係九龍城咧，點都要揸車落， 但係所以同時咧，有陣時我哋就會一大班人，即係你約得一大班人就可能亦梗有一兩個人咧就揸車嘅，咁你橫掂都四個碌碌落去咯，咁啊梗係碌埋落九龍城啦。 廣播道咧，即係好多前輩嘅，咁好多好似當年你咁樣，我哋未揸車嘅時候，你已經揸車，咁你車我哋落去咯，即係譬如我舊時僆仔商台。唔都真係㗎，即係話，唉，細仔落去買個蛋撻兜你落去，咁佢咪睇住架車，咁佢咪喺隔離買咯。我記得有一次咧， 即系啊，前边即系同事啦，揸住架车啦，咁我落去买蛋挞啦。跟住同事就话啊，前面架车咁搞错啊 ，double parking 咁样啦。 嗯， 落车啦，白色 Audi 咧， 识嘅。 发哥， 哦、 哎呀，发哥，即刻唔同啊， 唔同咗， 因为佢真系民间唔止影帝啊，特首 feel 咁样。 佢使唔使即刻同佢自拍一张先？ 冇啊，冇啊，冇啊，佢、都神色匆忙咁，始终即系快停都系唔啱嘅。但系讲紧十几年前噶啦，唔系话十几年前呢件事啱， 十几年前都系可以， 都系唔啱嘅，系啦，唔知啦，呢啲。我唔识讲啦，不过关于呢啲老饼铺啦，唔好净系讲呢一间咧，呢啲老饼铺啦，琴日排队排到黐晒筋啦， 系啊， 咁啊，嗰啲卷蛋咧就好叫做好 signature 嘅，你哋中唔中意食咧呢一类嘅卷蛋，即系入边 cream 跟住卷， 系啊，即系好似瑞士卷 friend 咁样 啊，系啊， 好简单嘅啫，多 cream 我就中意。有啲系得即系揩住即系一 mm 咁薄噶嘛，即系嗰个 cream 薄个部分噶嘛，嗰啲我麻麻地。 哦，你中意多 cream 嘅？ 中意多 cream， 即系后边厚身啲。 喂，其实有一只咧，即系类似又系嗰啲卷蛋瑞士卷 friend 咧，佢中间直头咧系只系入 cream 嘅，即系 中间条啊嘛。 系啦，中间一个外边一个圈啊，海绵蛋糕啦，跟住中间全部都系 cream 嚟，咁你应该超级中意食嗰啲。 但系都要睇究竟嗰个蛋糕系咪松软 feel 嘅，有啲咧系硬嘅，即系嗰硬嗰啲我又系麻麻地。一类型嗰啲卷蛋咧，我就中意啲淋啲啊，松少少。 你有冇间唔止落去九龙城买开嘢，整个蛋挞，整个卷蛋食下？ 卷蛋就少，蛋挞就多。 系啊，嗰度啲蛋挞都真系啱啱出炉啊，梗系蛋挞就一定好食啦。 因为始终你有几十年呢啲老店咧，咁我睇翻咧个店主一啲访问啦，个店主咧就话：，唉，旧时曾经有请过人做嘅，跟住自己腌尖咯。 有要求啊， 系两三日就闹走咗人哋、 啊。 我哋呢啲即系啲人话我哋啲蛋挞贵咧，即系用翻个店主嘅话声，啲人话我哋啲蛋挞贵咧，其实有原因噶，因为我哋咧连啲碎咩用面粉咧都用瑞士噶，即系用啲比较来佬嘢咁样咯。咁啊，讲翻广告出嚟咁， 瑞士卷蛋啊嘛， 系啦，梗系用瑞士噶啦， 好有道理喎咁样。嗱咁啊，跟住啲报章啊，当然访问翻啦，喂啊，老板点解唔做啊？咁样咁呢个亦都系好。典型嘅香港故事嚟嘅，咩叫典型香港故事呢？你哋都估到噶啦，咁啊，老板同埋老板娘咧，年纪已经年事高啦， 即系要退役， 跟住咩？子女咩？ 学 业有成， 唔肯接手， 系啦。儿子咩咧？更加攻读博士。 哦， 呢啲系好香港嘅故事嚟嘅， 但 系香港嘅故事 有好多电视剧咧，都系话个仔咧，譬如做咗，甚至乎做埋工程师，跟住 come back 翻去接。 系啦，我都系接手做个小店咁样噶。 哦，系啊，即系佢哋想叫做继承翻嗰个祖业啊。 系啊，跟住先至话最初嘅时候咧，系好唔惯，跟住原来越做越有人情味。 系啊，喂， 即系通常啲电视剧 我都大家都知，其实油麻地有间专系卖腐乳噶啦，佢哋个少爷仔咪就系咩咯？拉 violin 噶嘛，定系大提琴咁样噶嘛，咁啊又好少落去嘅。 跟住喺铺头嗰度拉啲小提琴， 我都想。 知唔知电视剧点解要拍出嚟？ 因为现实冇啊嘛。 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在一边说好以利数换你奖赏，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戏开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吃到是应声，静静话言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纯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能像个书生错一家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 就算累优雅的情感情愿待生发才厌烦，不急于一晚散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放细心灯红楼仍跪着你手，坐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讲摊牌实在是没再跟你这一种老派冤侣，只想约会到八千岁，你最写诗作对何妨从下到就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底蕴，善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谁狂热会自发，谁又要火速使定终身，甜蜜每日也小片比较今晚沉着过一世都未返重演，父母坐相识的气氛，我论这天错日狂骗市区所有路灯，与你有种恋爱预感， 旧嘅嘢要保育，老派约会之必要啊 ！MC 张天赋， 系啊，星期六的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仲要提一提大家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上嘅9:30咗。 我啱啱先讲完话8:03。嗱，而家已經 9:30啦， 加時咯， 加時 啦，足球賽咁。 係啊，不過唔緊要嘅，即係雖然個天氣係咁樣啦，但係即係大家注意翻自己嘅行裝啊，出門口嘅時候注意翻個天氣，聽住我哋收音機嘅 update 就 OK 噶啦。喂，但我想講咧，嗱，好多嘢都大家會習慣啦，譬如惡劣嘅天氣，大家可能就有一個好強嘅意識，知道要帶遮啊，帶雨具，或者要避免去一啲室外嘅活動啦，咁樣。咁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大家都開始好慣噶啦，就係個疫情啦，即係慣咗知道啲乜嘢防疫抗疫嘅措施。措施要做啦，有啲咩嘅地方，譬如好逼嘅地方唔去啦，或者有好多咧啲高危嘅聚会啊嗰啲咧，大家都唔会再出席噶啦咁。咁好啦，问下大家惯唔惯戴口罩咧？ 惯，好惯添。 系，你觉得惯系因为惯咗佢面上面阻住你唞气嗰种感觉，因为初初大家咪好唔中意嘅，咩闻翻自己啲口嘅味道啊，跟住又话咩觉得焗住自己啊，听声嘅时候咧，可能又会觉得有种即系隔住嘅声。其实我都好耐都唔记得咗，到底冇戴口罩有啲咩唔同啊？我自己觉得， 如果我哋开麦咧，冇戴口罩系真系。啲聲係唔同， 係咪啊？ 真 嘅，我已經唔記得咗個聲係點啦，可能要聽翻以前啲。 所以如果你而家即係將來唔需要再戴口罩開咪咧，啲聽眾又會唔慣啊？ 係咪？我聲唔同咗嘅咁。 遲啲揾個聽力學家嚟做分享，佢話咧疫情期間咧，其實大家嘅聽力係進步咗。 嚇係啊！ 因為咧你舊時咧講嘢咧，即係直白，即係個 wave 生 wave 直接傳送多啲。依家真係隔住個口罩，有啲人講嘢仲要蚊子咁細。 哦啊、 你变咗只耳仔要提高个速率，即提高个能力值去听。 我觉得唔止系个听力进步咗啊，人嘅眼神交流都进步咗啊。因为睇唔到个口型咧，亦都听声可能差啲咧，咁就会多咗望住人讲嘢啦。以前可能咧有啲人都会怕怕地，唔系好够胆望住人对眼，但系而家咧好多时就会觉得要望住人咧先知道，我系同紧你讲噶嗰句说话。 哦，未必系嚟自一份尊重噶呢一样嘢。 嚟自咩咧咁？ 因为嚟自我遮咗块面，你唔知道我系边个啊嘛。 哦 我更加可以 大胆咗， 大胆咗啊！嗰个大胆可能系嚟自自己唔系大胆嘅一面，系嚟自自己阴暗嘅一面。 哦， 等于你喺互联网上边，人哋唔知道你系边个，你讲嘅大胆啲， 系 直头系过分都得嘅， 系 因为唔知道你系边个啊嘛。咁你引申到而家喺个即系真实世界里边。我戴咗个面罩，你唔知道我系边个，你就可能变咗第二个人。当你第时除翻个口罩，我即系写咩都得，担保啊！到时啲人。 又即刻唔同晒，因为睇到你个样啊！ 你就讲得好啱啦，因为咧，原来喺疫情以嚟咧，呢、這个大胆嘅指数咧的而且确系提升咗嘅。咁、根据最近咧有一项嗱，呢、這个就唔系香港啦，系日本嘅研究咧，佢就讲话咧疫情期间咧嗰个嘅速配数字咧系多咗，即系话男同女嘅拍拖个速配数字系多咗。咁最近咧亦都揾翻一啲喺疫情期间开始恋爱嘅一啲小情侣嚟到做访问啦，甚至乎系上节目嗰度否白，即系喺疫情。情之间谈恋爱，佢哋嘅嗰个嘅过程系点样啦？原来好多嘅爱侣都表示咧，由于嗰个嘅疫情数字即系不断持续，都唔系话好回落得紧要啦。而佢哋都好遵照一啲嘅社交嘅措施啦。佢哋咧首先拍拖见面嘅次数已经唔多啦，可能一个礼拜见一次啦，而且咧每一次咧。见面的时候都是没有除过口罩的，甚至乎有些爱侣表示拍了拖三年都从来没有在对方面前除低过个口罩、即是说个男朋友和女朋友只是见过对方的上半截，是从来没有见过对方的下半截的、样。但是最近就有这些访问的一些目标就说他们反而是因为越来越觉得没有自信，就是说初初的时候其实都没有那么觉得戴着个口罩拍拖或者约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久而久之咧，依家开始发展成一种唔敢除低个口罩嘅感觉。 哦， 因为三年都冇除低过嘛。 你话而家疫情期间嗰个速配数字就会高咗嘛？ 系啊， 咁我亦都预计到啦，即系 点解咧？ 将来即系疫情过咗之后咧， 嗰、那个分手数字、 速散数字又会上升啊。 系 见到个真样啊，先生啊，小姐，睇嚟我哋都唔系好夹， 但未必系睇外表嘅。我估即系往后可能有啲内在美啊， 啊 大家都会感受得到咧。 其实都几交心啊呢件事，因为真系睇唔到样喎。喺埋一齐嘅时候， 你两位都好正面， 系咪啊？ 好好啊， 冇计啊， 好善良啊， 好善良。 即系阿周华山博士成日都讲啊嘛，系咪？疫情期间大家情侣之间多咗拗撬。要攞个心出嚟啊，同对方咧去紧紧沟通。 喂，嗱，另一方面多咗拗撬之余咧，亦都睇唔到个嘴脸啊，即系个嘴可能戚戚或者好唔中意嗰啲样咧，又睇唔到。 系啊，最近都少咗人讲呢句啊，做咩啊？你而家俾面色我睇啊， 睇唔到。 最多都系睇到颜色啫，话睇到面色。 俾颜色我睇啊。 好啦，咁啊，廿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转个头继续晨光第一线。 担任总统或首相，伊丽莎白二世当年必定觉得好困难。台风南马都吹袭日本九州，部分地区停电，影响超过27万户。风暴亦广泛影响交通，飞机、航班和新干线服务暂停。星期一是否恢复，视乎风暴情况而定。在广岛站，民众赶在列车服务暂停前购买车票，各公共交通服务营运商提醒民众留意最新消息。另外，综合各地消防消息，宫崎、熊本、鹿儿岛、广岛、高知等县都有房屋受损，同埋树木倒冧，亦有人受伤。首相岸田文雄昨日召开应对南马都的内阁会议，呼吁民众留意气象和避难信息，及早采取行动。日本气象厅预测，南马都登陆九州后将继续北上，明日直短整个日本造成大范围影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警告俄罗斯如何应对近期在乌克兰战场的挫折，仍然是未知之数，要求驻守在乌克兰邻国波兰一个基地的美军人员保持警惕。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来，该基地为基辅提供支援。米利参观基地时说，现时对俄罗斯来说，战事发展并不顺利，美方有责任保持高度战备和警戒状态。米利强调，并非暗示驻欧美军面临的威胁增加，但就要时刻做好准备，因为在战争中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永远都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8.39美元，卖出1678.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2.83，瑞士法郎0.964，加元1.325，人民币6.98，

专业培训以及球队幕后功臣。 星期三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31， 一起撑香港新一代足球员， 撑我们的超青联。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希望不是三年又三年啦。 又相见还心愿，千生生世世难断，迟一天盼三年，襟痛惜再续前缘。 疫情已经三年了， Albert 凭歌记忆拣选了陈百强的旧作品《盼三年》来到改编，表达要珍惜和身边人相聚的机会。作曲姚敏，填词向雪怀。 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家添温暖。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欧瑞强《盼三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财经第一线，8:13啊！這个环节咧，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啊！ 早晨培哥， 早晨温卓培，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各位， 早晨啊早晨啊！咁啊，今日咧不如先由咧 OPEC 啊个目标油价嗰度开始讲起啦，因为咧都影响咧油价同埋油嘅投资产品。交俾温生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晒。 好啊，嗱咁咧就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路透社咧就引述消息人士咧就讲咧，就话喺油组嘅成员国当中嚟讲嘅话咧，就特别系沙特阿拉伯同埋俄罗斯呢两个主要嘅国家咧，佢哋咧主张咧就维持咧个布兰特期油啊，记住系布兰特期油嘅价格咧喺每桶90至100美元之间咁样讲法。咁啊，同埋咧就认为咧呢个范围咧就最合适嘅价格嚟噶啦。咁啊，又唔会话真系损害经济，又可以令油组咧嘅成员国咧就赚多啲钱。咁啊，佢哋仲透露咧就话佢哋通常咧系会睇未来1至1.5年嘅全球石油嘅供求作为佢哋嘅产量嘅产油嘅指标嚟噶。咁当中嚟讲嘅话咧，佢哋觉得如果当个油价去到120至130美元嚟讲嘅话咧，就会系危害环球经济嘅一个信号。咁沙特咧都话会努力去阻止噶。咁但系咧佢就认为咧就暂时嚟讲咧90美元咧就视之为一个底部咁样样。咁就嗱呢一个嘅信息可以俾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啦。因为当然啦，呢位路透社而家引述呢啲消息咧，都系讲消息人士啫，系咪真系油组咁样讲？其实都唔知噶。咁但系起码可以俾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咁同埋大家要记住啊，布兰特期油咧系高过纽约期油咧，大约系5至7蚊嘅。咁当然咧又好会变化嘅。咁但系大致上系咁样。咁所以大家咧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之用啦。 咁我想讲下咧，即系如果就系话听到一只好歌咧，就叫做咩？以朵怀孕啊嘛，听到以朵怀孕。咁最近咧，如果你话我听一啲经济上嘅嘢听得多咧，直头唔好话怀孕啊，即系多仔工添啊，做咗就越听越得多咧，就系嗰啲加息嘅嘢，即系成日都话加息加息又议息啦。所以问下培哥，本周市场焦点又系咪同议息有关呢？ 嗱，今个星期咧就有4间央行咧就系会议息噶，咁啊当中包括联储局啦、日本央行啦、瑞士央行同埋英伦银行噶，咁佢哋咧咁巧咧都系喺星期四咧就会公布佢哋嘅议息结果，咁啊联储局咧就会当日咧就首间公布议息结果嘅央行嚟噶，咁啊加息75基点咧可以话市场个共识，咁而家市场关注嘅就话佢会唔会系加息1厘噶，咁啊其实当然加息75同1厘好似差 佢只係得個 0.25%， 咁但係呢個意義呢就係好重大嘅，因為加息一嚟呢就意味著呢聯儲局呢對打壓通脹個決心啦，就算犧牲經濟都在所不惜啦，咁所以如果佢真係加息一嚟嘅話，可以想像呢到其時呢可能會對個美股會有較大嘅壓力啊，咁相反嚟講對個美元呢會有帶嚟較大嘅支持嘅，咁所以呢個係要留意住嘅因素。咁至於日本央行嚟講嘅話呢，就佢哋個即係暗示咗呢，就話佢哋即係都會維持寬鬆嘅貨幣政策啦。咁但係因應呢而家我哋見到呢日本嗰個通脹率呢已經去到 2.9% 啦，咁都算係幾高下啦，越嚟越高啦。咁日本央行喺個貨幣政策度會唔會俾啲新嘅啟示俾大家呢？咁所以今個星期四都值得關注嘅。咁至於瑞士央行同埋英倫銀行呢，而家市場估佢哋兩個呢喺今個星期四呢都要會係各自加息半釐嘅。值得留意嘅地方呢係瑞士呢個息率呢而家係-0.25%， 係全球最低㗎啦。一旦加息半釐嘅話呢，咁佢哋嘅息率呢就將會變成正息嘅。咁屆時候嚟講嘅話呢，全球呢就將會只係剩下呢就日本嘅息率呢仲係喺-0.1% 嘅水平㗎啦。 哇，啲嘢都要都係等溫卓培幫我哋睇緊啲先得㗎。好，咁另外溫卓培都想問下，星期五呢主要工業國亦都會公布呢九月領先指數，有啲咩嘅先兆我哋可以睇到呢？ 系啦，咁嗱喺九月份嚟讲个经济环境系点样样咧？咁去到今个星期五咧，就欧元区啊、英国啊、美国啊，以至澳洲啊，仲会相继公布咧九月份嘅采购经理指数。咁我哋记得咧喺八月份嚟讲嘅话咧，頭先所講嘅一系列國家咧，就只係得澳洲咧嗰個採購經理指數咧，仲係維持喺50点嘅盛衰分界線之上。咁其他嘅啲國家其實已經係盛衰分界線之下噶啦，即係反映咧個佢哋嘅經濟已經係收縮噶啦。咁九月份嘅情況點樣樣咧，就到到今個星期五咧就自有分曉啦。 嗯，咁啊，温生啊，不如咧讲埋意大利方面嗰个情况啦，咁啊呢个都要关注，系咪啊？嗯， 冇错啊，今个星期日啊，25号咧就意大利咧就将会举行大选噶，咁啊根据当地嘅民调显示咧，就由极右翼嘅意大利嘅兄弟党咧加埋呢个联盟党同埋力量党嘅组合咧胜出个成为新政府嘅机会咧系最大嘅，咁啊由于佢哋咧系点讲，佢哋系以派福利為主啦，咁所以如果佢哋勝出嘅話咧，意大利咧可能咧會有新一輪嘅陷入個財政嘅危機嘅可能性嘅，咁啊到期時咧亦都可能咧係會衝擊咧就歐元區，咁所以咧喺今個星期日嘅大選咧係值得關注嘅，咁但係當然咧而家個民調顯示差唔多頭先我所講嗰個組合咧勝出嘅機會都好大噶啦，咁啊似乎都應該都冇乜太大嘅轉變噶啦。 嗯，咁啊温生打開報章嘅專欄咧，睇到你講咗歐元、英镑、日元、澳元、纽元、加元，冇理由唔讲埋人民币嘅，咁啊系啦，喺晨光呢个平台同我哋分享一下啊，近排咧人民币都真系贬值啦，咁如果有留意汇价朋友都哇，真系去翻时光倒流啊，好似真系啊，咁究竟点解会人民币走弱咧？而呢个走弱嘅势头究竟会系点分析咧？因为好多朋友都有阵时会做一下啲人民币定期噶嘛，咁啊交俾你分析一下啦，嗯， 好啦，咁我上个星期咧，我哋见过咧就人民币嘅汇价咧就跌穿咗七算对美元。咁而今朝早亚洲市场咧就报6.9960对一个美元嘅，咁就个人民币嚟讲嘅话咧，如果我哋睇翻由年初至今咧，其实咧个跌幅都达到10.7%嘅，咁人民币嘅下跌，咁我相信就最重要嘅系两个因素啦，内地嘅疫情挥之不去啦，咁啊再加埋个房地产市场嘅调整啦，咁呢两个咧，我相信咧系令到内地嗰个经济咧系转弱嘅情况最重要嘅原因。咁当内地嘅内部嘅经济转弱，咁当然就即係中央就会更加依赖住个出口去支撑个经济。咁而出口嚟讲嘅话呢，大家睇下欧罗跌到落20年低位，英镑跌到37年低位，日元跌到24年低位，但係好多嘅亚洲嘅货币好似印度嘅卢比跌到历史低位，咁韩元呢同埋泰铢呢都分别呢跌到去成10几年嘅低位。但喺咁嘅大环境之下，当所有嘅货币都跌得咁紧要嘅时候，咁呢个咧就系、是。 令到呢個人民幣匯價呢亦都係受到壓力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咁我哋記得呢喺2020年初呢當其時呢就內地個疫情最嚴峻嘅時刻呢個人民幣匯價呢都守得住 7.2 對一個美元嘅水平。咁所以呢暫時我可以以呢一個呢就作為一個嘅主要嘅重要嘅支持位啦。咁跟住嚟呢其實人民幣呢個往後嘅走勢呢其實都好睇呢就話美國跟住嚟會加幾多利息啊，會令到歐羅啊、日元啊呢啲美元以外嘅兩個最主要嘅貨幣啊，會唔會繼續下跌啊？會跌幾多啊？從而咧就會係影響住個人民幣嘅匯價啦。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金股匯大事件啦。唔該，温生，下個禮拜再傾啊。嗯，拜拜， 拜拜，拜拜。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咧个优惠啊，系分开两节去讲啦。咁啊，因为要顾及女士嘅听众同埋男士嘅听众。女士嘅听众咧都好中意网购少少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咁啊。网购咧就会拣集云咁样啊。问下你哋啦，即系钟哥都中意上网买嘢 ，Barbie 都偶尔会买下嘢啦，系咪先？咁啊，小白我唔知道你多唔多网购啦， 极少， 极少系嘛？ 极少。 但系咧好笑噶，即系我身边咧啲家长咧，其实都几多网购噶。即系有时，譬如即系买啲纸笔墨啊嗰啲咧，即系文具嘢咧，其实有阵时候，哇！即系一集运落嚟，可能40支原子笔咁样，即系写到由中一写到中四都得噶嘛。有啲系咁嘅吓。 我而家体力差咗嘅， 做咩啊？ 真系少咗买嘢啊嘛。 系咪？ 以前咧，你落去买两桶水上嚟咧，你都要抽住上嚟，行多两步，你都可以锻炼下啲脚骨力啊，啲手臂力，攞住两 咁少林寺嘅，你以前做嗰啲嘢， 担住啲水咁样一路上山练功， 因为我就惯咗买嗰啲即系大樽装5公升 嗰啲， 即系通常会买摆屋企饮噶嘛。 哇！你加埋咪10L， 系啊，抽住两樽咯。咁但系而家自从惯咗网购之后咧，送到去门口啊嘛。我要用嘅力系咩啊？就喺门口搬入去啫嘛。 而家都觉得有喘气啊， 已经好辛苦啦，喺门口搬入去都好辛苦啊。 以前 行几条街都系咁样。所以真係養懶人啊！ 係啊，呢個集運嘅方法啊，咁啊原來咧，我自己都唔知道，因為我都唔係網購達人嚟，亦都冇試過一次過買好大袋嘢啦。 係啊，我試過咧喺外國咧嘅網站嗰度買嘢啦，咁嗰件貨咧其實都係講緊可能200蚊左右嘅啫。 係， 咁但我又覺得真係心頭好咁啊買啦咁樣，因為我又唔識嗰啲咩集運啊嗰啲，咁我就直接撳掣咁啊，你寄過嚟啦。佢寄过嚟要200-300， 系啊， 你要睇噶嘛， 鬼识睇咩？ 有写噶，通常都 成日都话咧，唔知咩集运又唔知运过去边一度，又唔知点样 group 埋一齐， 系啊，平好多。嗱，你头先讲100-200啦，即系 Barbie 应该会了解。嗱，我而家咧攞开其中一份报章啦，咁就同大家分析咧，究竟啊，如果喺内地集运寄翻香港嘅运费咧，有好多都系第一公斤咧，其实9蚊嘅，9蚊一公斤嘅嘢。系咪先？我当你有10公斤，你都系成10只，都系90蚊啫。 当然都有计过 size 嘅， 系啦系啦， 好轻但系好大件咧，即系佢都会有啲唔同嘅计法。 我试过运张餐台嚟香港都系几百蚊嘅啫。 系啊，即系好夸张。嗱，不过咧，钟哥同埋 Barbie 佢哋真系识玩啊， 系啊， 识玩呢个集运。我就真系唔识玩，因为头先钟哥咧就讲咗个重点个 size， 因为其中一间，譬如头先讲话第一公斤咧就首公斤就9蚊鸡嗰间咧就单边长不超过咧60cm，三边相加咧不超过咧90cm。我一听到呢句咧，已经咧。觉得是等边形啊， 系啊， 嗰啲 LCM 啊， 其实即系呢个即系呢个 concept 咪即系好似其实如果大家即系搭飞机嘅时候咧，我哋自己嗰啲行李，其实行李都有 size 嘅 carry 啊嘛， 系啦，唔可以太过长嘅，即系例如有啲人譬如咩大提琴啊，或者特嗰阵时我同你去富士山， 系啊， 咪有支棍嘅， 系啊， 嗰支棍都要另外再 pack 啦，嗰支咁鬼长，系啊， 啱嘅，不过嗰间航空公司系好好嘅。即係多多少少都，算啦算啦咁樣嗰啲咧，咁樣啦，係啊，即係有陣時 即系你知啲地勤姐姐啦，其实睇你个样几靓仔，哎，放你过啦。即系因为争少少，就佢有阵时都会俾你过嘅。你话好夸张，譬如限定你张机票话得50公斤。50公斤重，跟住如果你攞60公斤，咁唔得噶嘛？ 系啊， 系咪先？你会整整？ 你试下同佢单眼咯，搵单眼佬出嚟单眼， 冇、用嘅。 即系芭比 叫你睇医生嘅啫，冇嘢啊嘛你。 正所谓我知你知，单眼佬都知啊，系咪先？好啦，咁讲翻呢个集运咧，我计翻咧，其实头先话首1公斤9蚊咧，其实最贵嗰啲都系首1公斤咧，其实20蚊到咯。咁不过咧，20蚊嗰个你觉得哇贵咁？多嘅，但佢就不计较体积嘅重量。咁啊，徐笨又正啦。当然，我同小白咧就系听咗旁下身嘅啫。 成个 container 咁大嘅法宝胶，咪真系都记到。 其实系噶， 系咯， 其实系 真系啊。呢啲都真系我同你唔识嘅。 咁佢咪自己揾自己品嗰间集运公司。 唔系，所以你其实咧都要衡量下，你可唔可以同嗰个出货嗰人沟通下，到底佢 pack 嘅模式咧会唔会需要真系咁大嘅空间，或者叫佢揾一个细少少但又装得落嘅箱咁样。 我有得倾噶。 有得傾嘅， 唔同嘅地區有唔同的。 單眼又有用喎， 係咯，單眼有用喎。 譬如國內有好多，譬如淘寶嗰啲咁樣啦，未必間間有得傾、通常佢都係幫你 pack 咗，而且佢用一啲比較簡單直接嘅方法 pack 嘅，咁所以佢成日退又都係嗰句嘅啦，寄落嚟咧，通常個盒。你都預咗係會有啲凹咗啊！ 哦，咁但如果你中意玩玩具嗰啲咧，四邊起角啊、界手咁樣咯。 除非你如果你話我一定要四角尖尖嘅、 啊， 你要預先同佢講翻， 係啊， 咁佢就會幫你批啦。 因為呢家其實內地頭先阿温卓培先生都有講啦，你人仔跌啦，咁、其實內地都有啲官網買嘢噶嘛，你唔係大陸成日都買假嘢咁買官網，譬如我啲積木模型，佢計翻個紙水。再計埋特價，再計埋嗰啲十一國慶優惠價，佢、真係平過你香港。喂，我真係寄落嚟，但你知玩嗰啲積木模型咧，佢連個盒啊，都要起曬角咁 樣，正正 八角尖尖咁樣， 八角尖尖噶嘛， 但係調翻轉頭，譬如如果你喺日本買嘢咧，你就要同佢講，你唔好 pack 得咁靚，因為咧佢就預咗你係要 pack 得好靚先寄俾你噶。 哦，咁噶， 嗰度就好煩嘅，點解咧？即係煩在。明明係好細件嘢，佢 pack 一個箱，再 pack 一個箱，再 pack 多一個箱。 冇錯，我試過喺日本集運就係咁啦。 分享下嘛， 佢已經係佢本身入邊嗰個嘢已經 pack 得好靚啦，即係可能係筆簿紙再加埋發泡膠咁樣啦。咁嗰件嘢好細件嘅啫，咁已經係嗱，我當你一個手機殼咁啦，已經係一個鞋盒咁大嘅盒啦。然後幾件鞋盒咁大嘅盒咧，裏邊咧再有一個紙箱咁大，搬屋紙箱咁大嘅 手機殼，已經係 鞋 盒咁 大。 所以我覺得有陣時集運都幾唔環保。 所以你要同佢講翻嗱，我唔需要包得咁靚，而且你。讲咗仲好嘅，因为可以减翻啲钱嘅， 系啊， 所以你同佢讲翻， 用咩讲咧？日文讲， 唔系，其实咧，佢已经 有翻译， 有英文嘅，同埋佢已经写咗喺度，你会 tick 嘅，即系你要即系拣咗得好好啊， 喺个 option 嗰度有得揿嘅， 有得拣嘅，但系如果你唔拣咧，佢就会当你系要最安全嗰只嘅， 系啊， 不过咧，即系讲开，即系日本包得好靓咧。我係開心嘅，因為大家有兩三年都冇飛日本啦。咁我對上買嗰對波，咦，係啦，啱啱就係呢一對咧，就喺日本嗰啲網嗰度訂翻嚟啦。咁佢真係有四個盒嘅，入住啦。但每個盒咧又寫住啲日文字啊，又好似好靚咁啊，跟住又用翻啲。嗰啲宅急便嗰啲顏色啊，咁樣呢個會 好有 feel 啊，即刻係嘛？ 係啊，即覺得型喎、啊，抵喎、啊，日本喎、啊，坐飛機喎、啊，我都冇得坐。 不過少少時間，阿O應該唔夠時間講另外嗰個優惠住， 唔夠啦， 留翻聽日啦， 唔夠啦。 不過講開你話。其實琴日睇一啲網上咧，又係講秋葉原有一間大型嘅遊戲機中心、幾層嗰啲咧，等唔到啦，即係都結業，好似做到呢個月尾， 等唔到我哋喎， 係等做到呢個月尾， 係啊， 就要又要拜拜，即係都話去到真係變咗去一個 新嘅地方， 係啊，重新再睇，哦，原來有呢啲鋪頭咁樣， 冇嘅冇嘅， 即系有气， 好唏嘘即刻， 好快脆有啲新嘅铺头开翻噶啦，系咪先？ 即系周围都系， 第二种嘅感觉， 周围都系，落翻九龙城食个蛋挞啦，咪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一间酒吧发生伤人案，4人受伤，其中一人昏迷。

咁而家自從啲影片出咗嚟之後咧，大家可能未必一定會睇好多文字上嘅一啲安慰你嘅説話啦。 嗯， 睇片已經得噶啦。 哦，心靈影集， 心靈影集嗱，心靈影集俾啲咩你睇？呢、這個先有趣喎、 哦。 可能係影住一個大自然， 播出日落， 悠揚音樂 係 又得啦。咁、但係如果唔係用呢個方向，用另外啲方向一樣得嘅。 係， 我最近咧。即係我自己真係有啲即係有啲唔知點解啊，解釋唔到嘅一種上癮嘅情況。 啊、 我中意睇某一類型嘅片， 嗯、 你哋估都估唔到。 係 有幾 大自然就係、 是、同 昆蟲， 昆蟲其中一種。我先講咗昆蟲先。咁、 嗯、 如果你喺啲影片分享平台咧，你會見到有一啲片會係專係捉一啲即係唔係捉啊，專係揾一啲貓、 啊、 狗或者啲雀仔喺佢、 啊、 身上邊。捉翻啲嘢出嚟，咁、 哦、 系捉啲乜嘢咧？ 喺佢捉虱啊， 虱系其中一种咧、 啊。 但系原来咧，另外有一啲嘅虫咧，会喺寄居咗喺某一啲嘅动物嘅身上生咗个蛋喺度，然之后嗰只蛋咧就变为一个蛹。咁、 啊、 跟住， 即系喺只动物个皮肤上 边。系啊，咁、 哦、 跟住嗰个医生咧就要喺嗰个动物身上边咧。夹翻个蛹出嚟、 哦， 而嗰个蛹咧好大个。我见过其中一条片咧，就系喺一只细嘅雀仔上边，嗰只雀仔已经好细，即系等于一只手指咁大嘅啫。 嗯， 即系麻雀 size 系咪啊？麻雀仔嗰啲 size。 麻雀仔嘅 size。 嗯。 咁但系咧，佢俾一啲昆虫寄居咗喺呢只麻雀仔个头嗰度。咁、嗯、于是乎，佢个头咧就无端端，因为个里边嗰个蛋咧已经系成上咗，变咗个蛹噶啦嘛。 嗯。 咁咪胀咗咯。 嗯。 咁就等于。嘅嗰兩個蛹已經等於嗰只雀仔個頭咁大， 哇！ 咁嗰只雀仔如果你唔去處理佢咧，佢好容易咧就會即係會冇咗條命㗎啦。 我都見過有一個咧係咩有隻貓仔， 嗯， 咁咧就個主人就帶只貓去睇醫生啦，跟住個醫生咧就喺個貓個鼻哥嗰度咧就 係啦， 咩唔知咩夾咗啲咩出嚟，跟住好大條嘅蟲嚟嘅，跟住我見到只貓個表情笑笑。只貓自己都唔相信自己個鼻哥有隻咁大，只貓隻眼擘到鬼死咁大，笑到我咧。 如果喺網上面睇呢啲片咧，見到嗰個醫生掹出嚟嘅時候咧，哦，你會突然之間好舒緩咗自己一啲壓力啊！ 嗯、 即係正話同阿芭比講咧，佢就話叫做咩啊？ 好治愈啊！ 好治愈啊！唔知點解喎，哇、哦，好舒服！ 你哋會有呢一種治愈嘅感覺㗎？ 睇一睇乜嘢 啦？我冇，我就算見到只貓嗰條蟲咧，俾個醫生掹咗出嚟嘅，我就係覺得哇，咁恐怖嘅。 但係你會唔會睇到一半唔睇啊？ 又唔會喎、 啊。就係、是、問題就呢度，點解我哋會睇埋佢啊？嗱，呢個其中一個啦。另外一個咧，我之前講過，譬如一啲驢仔嘅，即係我哋香港好少見嘅驢仔。咁譬如馬又好，驢又好。佢哋只嗰個蹄咧，其實係佢哋嘅指甲嚟噶嘛、 哦， 會再不斷生長噶嘛。咁、 嗯、 如果生長得太過分咧，佢哋行唔到噶。 嗰啲驢仔嘛， 係啊，咁就生到攣曬咁樣噶嘛。咁、 嗯、 所以咧，有好多呢啲地方嘅人咧，就係專係幫人哋去幫佢哋剪指甲。 哦， 咁就係佢哋用啲指甲，梗係唔係用指甲鉗啦，用個鑿啊，用個鉗啊， 用 剪啊， 用 因為再屈住佢只腳，再鏟啊咁樣。 鏟噶。 剪翻佢一個靚嘅蹄，佢先至可以行噶嘛、 嗯。 我最近又係上咗人睇呢啲， 係 係啊， 哇，好偏下喎睇嗰啲嘢都。 但係咧，你唔會睇睇下唔睇嘅喎，即係你會睇曬佢。 嚇、 啊，呢只蹄，哇好大喎、啊，你好難睇喎、 啊。嚇、 跟住見到佢咧，慢慢 整下整下 整下整下，咁啊睇完嘅咯喎。咁跟住我再睇下其他嗰啲，就淨話講啱啱聲俾你哋睇嗰個。 嚇、啊。 截暗瘡，嗰、那個唔係暗瘡，黑頭， 是 即係啲佢一個好大嘅特寫，影、 嗯、 住面部某一笪，跟住就係兩隻手指同埋一個嗰啲專係清理黑頭嗰啲工具咧，一截落去。 我想講啊，你呢一種短片，我得，我好得。 佢頭先講嗰啲，我全部都唔中意 睇呢個最後嗰、那個。 嗱嗱嗱嗱，阿芭比，你有認同感？你分享一下先，係。 我想講咧，我咧其實係好多年嘅習慣咯、嗯。我睇親呢啲片，我都覺得好治愈。 點解嗱？點嗱？你唔會睇睇下唔睇喎？即係好認真講。雖然有 因為你自己冇一支芭比， 都可能係嘅。同埋我覺得嗰種感覺實在哇！好似一種清理咗一啲毒素嘅感覺，嗰、 啊、 種排走曬嗰啲唔好嘅嘢嘅感覺，然之後將佢全部唔見曬，嗰、那個感覺實在太治愈啦。 嗱，雖然即係晨早流流講呢個有啲核突，但係咧，你睇嘅時候係啊，正話阿芭比講咗，你將佢清理咗出嚟啦，無論係收嗰個馬蹄又好啦，嗰、那個驢仔隻指甲又好啦， 清理黑头啦，又或者系掹嗰个蛹出嚟啦， 嗯， 你都系将一啲嘢清理咗佢， 嗯， 咁你就会有一种哦好舒缓嘅感觉。 咁我喺屋企拍片拍自己执屋都得啦，执到干净。 其实系噶，其实系噶， 系噶， 其实系噶，唔系，我觉得咧每个人疗愈嗰个叫做出口都唔同啦。 嗯， 钟哥头先讲嗰啲疗愈出口咧，就接通唔到我嘅入口嘅。 癫得滞啦， 嗱， 唔，我唔可以讲癫得滞，有啲各。百货应百客， 好。如果照你，如果照阿 O 咁讲，我想问啊，你估好似我同阿 Barbie 咁样谂嘅人多啊，定好似你咁样谂嘅人多啊？ 等等先，你知唔知我睇咩片疗愈先、嗯？可能我睇嗰啲疗愈片 咁厉害啊， 个 kick rate 多过你好多噶、啊。 你俾我睇嗰啲片都系接啲嘢出嚟啫， 唔系 嗰个胶水， 唔系接啲嘢出嚟。是擠人，是擠人， 擠咗膠水出嚟， 噗噗擠，噗噗擠咁啦嘛， 系咯， 啲細路仔未俾媽咪爹哋噗噗擠，跟住哈哈哈咁笑咯， 嗯， 系啊，幾好睇噶，嗰啲好療愈噶，系咪先？ 嗱，咁你覺得邊邊嘅，即係將佢化諸如一個嘅數字啊？ 我想講，我都未，我未講我自己中意睇嗰啲片， 睇咩片啊？ 俾佢講咗先啦，鐘哥， 其實。 唔好嗌交， 都唔系 讲咗先。 因为我都我话我想睇，平时我其实喺屋企如果个 mon 冇嘢播咧、嗯，即系喺 YouTube 嘅世界啦， 即系娱乐无穷。 一系会播啲爵士乐，即系一系咧，一系就系播一个极光片。 嗯、 因为极光咧系一个遗憾嚟啊。嗰时飞去冰岛睇唔到，咁、 嗯、 但系我系好中意睇极光。 你要随缘嘅睇嗰啲 系啦，但系我系好中意睇到极光嘅画面嘅。咁、 嗯、 我又觉得好疗愈噶啦。 其实你讲睇鱼我都 OK 嘅，系咯，睇呢啲咯， 鱼都 OK。 咁啊，鱼又好，大自然又好，或者我讲嗰扎嘢，如果摆上个互联网，咁你就系要从佢嘅点击率去分析啊。 系、 嗯，你觉得边一边嘅点击率比较高？ 咁梗系接暗疮啦， 就系啦， 好夸张嘅呢个。 我都话啦，嗰、那个譬如收嗰、那个炉仔个指甲嗰啲片，佢有几个咁样、 嗯， 平均嚟讲最少差唔多一个 million。 哇！ 咁、嗯、大家喂， 我又帮只狗剪指甲先。 嗱、啊，譬如你喺你我哋住喺城市嘅地方，几可见到只炉仔啊？ 系 剪唔剪嗰个指甲，其实我哋都真系冇乜印象噶嘛。 嗯、 但系哦，一个 million 系啊， 正话嗰个暗疮嗰个咧，我即系阵间呢个直头一个商业分析嚟嘅，佢嘅动辄咧都差唔多挨住50万， 系、 嗯、 啊， 动辄，而且佢仲系点样咧？譬如话你而家成日话 post 啲片咁点样啊？一个礼拜 post 两条都够噶啦，够噶啦咁样。佢直头系一个钟头 post 一次， 系啊， 哇！ 一个钟头俾一次你睇，仲要系更奇怪嘅地方就系每一个钟头 post 一次，差唔多都系嗰啲嘢噶啦。 嗯， 每一次都好多人睇。 嗯， 咁点解大家会咁辛苦要揾呢啲嘢去治愈自己咧？咁但係嗰個咧就變成一個商機啦， 係啊， 就係另一樣嘢啦。 係啊，真係會有好多唔同嘅。 因為個 hit rate 高咗嘛，啊、我哋先講咗個交通。 係啊，有個特別嘅交通消息啊，黃竹坑道天橋往香港仔隧道方向近南灣如心酒店咧有交通意外啊，全線封閉嘅，非常擠塞啊。龍尾去到邊啊？去到香港仔海旁道近呢個輕軌中心嘅，駕駛人士咧請改行其他道路行驶，不过钟哥咧头先讲呢个咧、嗯，我都觉得系，之前咧未话有啲 ASRM 嗰啲片嘅、嗯，其实斋听声啊嘛，好似我哋平时做电台咁样咧，咁啊中意咧听嗰啲咖啡磨豆啊， 系啦， 即 系冲声， 斋声 就系咁样啫， 跟住嗰啲火柴枝啊，唔系嗰啲叫柴枝啊， 啪啪啪 啪啪啪啪嗰啲声啊， 芭比跳嘅时候啊， 都人听啦，火柴嗰啲， 嗰阵时 N 字头啊，个串流平台啊。最受歡迎有幾個月啊，就係汽水啦，同埋第二咧就係嗰個燒柴嗰個聲咯，就俾到你一種好 warm 好暖和嘅感覺。 數銀子聲咧，之前咪推出過嘅， 又有啦， 係咯。 總之每一樣嘢有啲聲咧都會 hit 中某一啲人，令到佢哋覺得好舒服咁樣。 係係。 我正話講嗰個網站咁樣，譬如佢鋪出嗰啲片咧，佢識得玩個遊戲。嗱，其實佢你再入翻去佢嗰個網站裏邊睇咧，其實佢。以前完全唔系卖接暗疮嘅嘢嘅，以前系点样呢？影下啲人跳舞啦，即系佢呢个唔系香港嘅网站嚟嘅，影下啲人跳嗰啲佢哋啲民族舞啦。 嗯， 但系个得 佢喺欧洲嗰啲啊， 唔系应该系东南亚地方。 哦， 两三千个标，两三千啫。 嗯， 咁跟住其他啲可能做下啲手工艺啦，千几个标，好少。但系一变咗呢一个接暗疮之后咧，哇！即刻爆升咗。 嗯， 跟住佢个游戏系点样咧？佢而家佢 post 啲片出嚟咧。大約一個鐘，但係佢擠暗瘡其實係5分鐘，佢、就用咗個頭叫咗你入去睇， 跟住佢後面呢又係做返其他啲手工藝呀、 哦、 或者跳返舞呀啲民族嘢呀，其實佢就要攞咗個 hit rate， 跟住大家睇完之後哪怕你唔睇後面嗰啲、 嗯、 跟住佢都已經贏咗喇。 係呀、啊 嗯、即係變成一個商機。 嗰啲咁唔拉更嘅將嚟黐埋一齊。 唔係咁其實佢又加好多嘢嘅，即係除咗話可能真係想多啲人睇，然之後多啲人了解佢個 channel 個知名度之外，咁其實可能都係有利益㗎嘛、嗯、即係有收益㗎嘛，如果佢多嘅話。係呀、 啊、有收益㗎。係 咁佢最尾其實係賣咩呢，就是、賣返啲民族嘢嘅都係。 其實我都真係唔知佢想賣乜嘢而家。而家究竟佢想卖我哋要保持我哋嘅皮肤清洁，还是想卖佢嘅手工艺咧？ 佢系有啦，而家咁佢个头摆晒啲暗疮喺度，跟住个尾又走喺度整紧花樽定系？ 总之网上真系好多嘢，即系最近咧，我有啲朋友咧 send 咗啲片咧试衫片，唔好以为男人咧睇、嗯、女人试衫，梗系觉得好好睇啦。男人睇男人试衫啊，即系佢又唔会除晒衫裤噶，即系佢做个 quick change 咯。咁有陣時，即係我呢啲矮仔咧，見到啲人穿啲靚衫，我都會想睇噶嘛。 係啊， 係咪先？ 係啊。 咁佢咧就成條片咧就試今季，即係嚟緊，譬如冬天 season 咁樣啦，試十套名牌衫咧。 嗯。 我出去撳咗 嗰啲 model 啲 body 我睇到流口水啦， 總之治愈就得啦。 你做咩皺眉頭啊，芭比？ 我研究緊，哦，即係睇咩咧？未睇過喎。 你未睇過，咁你睇下啦。 狂想，同行中仍同行中，相恋的对象，但昨天渐已结霜，想豁然开朗，也需修养，如贫乏，无可接动拉扯到底。 即系咧攰，即系咧屁啊！到底呢一句嘅福建话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经常都会用嘅时候，佢用喺边一方面嘅咧？学咗之后着数好多噶，想唔想知点解？答完好，转头话你知。攰，即系你嘅意思，即系话呢个安呢攰，真系哇好贵啊！最近咧，大家都知道好多嘅地方咧都已经咧就系通关啦，啊，同呢一个旅游咧好似有拉近咗距离咯。讲下一啲咧就系折扣上边嘅，即系你攰，哇卖啤呢个咁贵，我唔买啤，意思即系话买，即系你攰，哇卖啤啦，咁就意思就哇你咁贵，我唔会买噶。希望咩咧就去到啲市集嘅时候，人哋梗系俾翻一个折扣你啦。但你又会成日听到咧就对家同你讲一句嘅。哇！即系你按你 P， 按你 P 嘅意思即系话啱啱相反啦，即系你攰呢个贵啦，即系你按你 P 呢个咧就哇好平嗱，即系按你 P 咧你自己细细声讲就好啦。如果你下下都讲到好贵，或者讲下都讲到好平嘅时候，一俾对家知道咗咧，你嘅底蕴你就好难咧去到 mark 一个更加心仪嘅价钱嚟嘅。咁所以要记住咯，去到咧就系东南亚地方啊、南洋嘅地方嘅时候咧。即系咧攰，哇卖俾呢个咁贵，我唔买。哇，即系咧 P， 喂呢个好平，咁你就可以考虑一下啦。 好，唔该小白啊，教我哋讲下唔同嘅话啦，带埋个天气俾大家先啊。今日咧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午系酷热嘅，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风。展望啦，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咧风势都颇大噶，依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9%，留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9:30啦。 雨同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风势颇大，气温稍为下降，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港岛南区黄竹坑道嘅交通先啦。较早前咧，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咁啊近住南湾渔心酒店对开桥面段咧，因为有意外啊，咁啊曾经咧系封过路嘅。最新情况咧就系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非常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海旁道近住 石排湾道游乐场嘅。之前咧，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桥面段，咁啊近住呢个如心酒店对开就曾经有意外事故啦，而家就清晒场噶啦，不过仲系非常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海旁道近住石排湾道游乐场，咁啊塞紧车，朋友忍耐一阵间啦。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近汇景花园。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比较多车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处大楼，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环保大道回旋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喺碧桃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喺新田围村附近嘅。九龙区路面方面咧，而家观塘道东行线去油塘近住九龙湾启业村一带咧就仲系繁忙，不过行车尚算畅顺嘅。慢车嘅龙尾去到黄大仙庙附近，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丰力楼一带都系多车噶。新界咧，而家沙田嘅大埔公路啦，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仲系多车，咁啊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而吐露港公路去沙田同埋左转大老山公路咧，都系分别多车嘅，龙尾去到天富海湾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如果子女喺2017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号至30号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 K 幼儿中心、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亦可以在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下载。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皇位争夺，政治角力，杨洋饰演的王子，赵露思饰演的公主角色，除了都是武林高手，两人身份亦卷入皇位争夺、以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下，究竟边个是胜利者呢？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睇睇上个礼拜啦，美股收市咧咁啊都要跌，道指跌139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28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03点啊，全个星期计啊，美股方面咧道指啊Dow Jones啊累跌咧4.13% 啊吓，咁啊港股 ADR 咧都麻麻地啦，咁啊收市都要跌嘅，咁啊睇翻裕拓证券嗰度咧都麻麻地，咁啊最后开市睇下有冇起色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委员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Jamie 啊，我哋作为家长咧，好多时咧都会有同小朋友一齐同眠同床嘅机会啦。偶尔咧都会发现佢哋半夜嘅时候扎醒啦，而只系发噩梦。 是啊，都常听的。 咁但系呢啲状况咧，其实家长需唔需要特别留意，或者需唔需要寻根究底，问清楚到底个小朋友梦见嘅系啲乜嘢嘅景象或者画面呢？ 嗱，喺我哋谂下有冇嘢要帮佢哋手之前，或者我哋可以花少时间去理解一下小朋友发噩梦嘅情况系啲乜嘢喎？因为咧，我哋大人咧耐唔耐可能都会遇着啲压力啊，或者啲咩情况底下发噩梦，其实都常见嘅。咁但系小朋友 友咧，佢哋發展階段咧，佢哋會出現啲情況，佢哋發噩夢嘅時間同我哋大人發噩夢嘅時間咧，有機會有啲分別嘅喎。你有冇聽過呢件事啊？ 你指嘅時間係乜嘢鐘數啊？定還是係嗰個睡眠狀態啊？ 嗱，应该系个睡眠状态比较明显嘅。咁简单讲少少一啲关于睡眠嘅资料俾大家听下先啦。嗱，睡眠我哋会分做有两种睡眠嘅。咁如果你有听过嘅话咧，可能有啲研究都讲紧咧，有一啲叫做非眼球运动嘅睡眠，就系我哋一般嘅瞓觉。咁另外一种咧叫眼球运动睡眠时间，咁就系咧我哋一般嚟讲都话嗰啲时间咧似系啲发梦嘅时间嚟嘅。咁喺大人嘅過程，喺大人嘅情況底下咧，好多時候我哋發夢都會喺翻一啲淺睡，即係過咗淺睡區快速眼球活動嘅時間去瞓去發夢嘅。咁但係細路仔咧有個情況，特別係細啲，可能四五歲啊、五六歲嘅小朋友咧，或者再細啲嘅小朋友咧，佢哋發夢嘅時間咧有一啲情況係會喺一個深睡嘅時間去發生，而唔係我哋頭先所講嘅眼球活動睡眠時間發生嘅。 嗯。 即系点？我哋特别攞出嚟呢样嘢嚟讲咧，因为喺深睡嘅时间咧，我哋嘅身体咧系一个深层休息嘅时间嚟嘅。 嗯， 我哋嘅身体会将我哋嘅即系感官嘅触觉，譬如话触感啊、听觉啊呢啲咧，都会系稍微调低一啲。咁所以咧，唔系好听到出边嘅声音，对出边嗰个世界嘅嗰啲刺激嘅接收咧，会慢好多同埋少好多嘅。 嗯。 咁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小朋友喺呢啲時候發噩夢咧，最難搞嘅就係佢哋可能會好驚，可能會喊啦，會大叫啦，但係家長咧好難先叫得醒佢嘅。我哋諗下大人，如果我哋發噩夢，哎好驚好驚，突然間嘣一聲炸醒咗，發覺自己原來喺張床度，其實你冇咁難受嘅。 係， 但係小朋友咧喺嗰個深睡區發緊夢嘅時候咧，你又叫唔醒喎，其實小朋友自己係冇事嘅。是大人会吓亲嘅啫，所以咧，我哋又唔需要太即系，如果佢话真系去到呢啲哇，佢发紧噩梦，你好难叫醒佢嘅情况咧，又唔使太过担心嘅，俾多少少时间，俾多少少俾多少时间咧，佢哋慢，你一路再叫住佢咧，咁佢一路会慢慢醒翻过嚟嘅，其实系唔系一个太大嘅问题嚟嘅。咁呢啲情况咧，我哋叫做睡眠惊恐啦。咁喺呢啲慢慢慢慢喺佢长大嘅时候咧，因为呢个同个脑部嗰个功能有关嘅。咁随住佢一路长大嘅时候咧，佢其实呢啲情况会越嚟越少，去到大人嘅阶段就已经冇咗呢啲情况噶啦。 嗯 ，Jamie 啊，咁我都想问一下咧，如果家长真系发现咧瞓喺自己旁边嘅小朋友发噩梦啦，咁佢一扎醒嗰一下咧，其实家长最应该做嘅系乜嘢咧？应该用言语上去安慰咗先啦，俾一啲身体语言，譬如可能话摸下个头仔啊，揽下佢啊，俾啲安全感佢啊，定还是咧要问一下佢，到底个梦境嘅内容关于乜嘢咧？应该边样做先好呢？ 我谂好多时候家长见到呢啲情况，小朋友好惊、好惊、好惊嘅时候咧，其实家长自己都会惊埋一份嘅。 嗯， 自问自己都试过，咁我都会咩事咩事冇事冇事吓亲佢，我都会有喺度吓亲嘅。咁所以第一样嘢喺你做任何嘢之前，睇一睇自己，佢应该系发噩梦嘅啫，冇事发生嘅。 嗯、 如果唔系咧，你自己都会方寸大乱，同埋你自己都瞓紧噶嘛，即系你想象你瞓紧，突然之间隔篱有个小朋友喺度大叫，其实你俾人吓亲都好正常嘅。 嗯。 系啦，咁但系咧，我谂呢、這个头先你提翻啊，咁如果佢真系发噩梦惊醒，好大声嗌，好大声喊嘅时候，我哋家长可以点样做咧？咁我谂呢个都可以问下自己，平时你小朋友受惊嘅时候，用乜嘢方法安抚佢系最有效嘅？因为每个小朋友都有一啲嘅分别嘅， 即系用翻平时嗰啲方法系咪啊？ 系啦，即系你譬如话佢好惊嘅时候，你中意拖住佢嘅，或者你揽一揽佢嘅，咁佢觉得呢个系 O K 或者舒服嘅时候，你用翻呢个方法，其实大致上都系 O K 嘅。 咁但系事后需唔需要真系了解翻个梦境嘅内容咧？ 嗱，咁其实我哋就可以有几个方法去谂嘅。我觉得边个都冇乜所谓，你哋觉得 O K 就得噶啦。嗱，我哋会预计咧就系、是，其实自己问翻自己，我哋发噩梦或者发完啲梦境。其实第二朝都会唔记得嘅。咁如果譬如话小朋友好快瞓得翻，第二朝你可以轻轻问下佢，琴晚你冇事啊嘛？如果佢有提嘅，你就可以再同佢倾下。但如果佢冇嘢啊，或者佢自己都冇乜呢个印象，发生过呢件咩事嘅时候咧，其实你唔一定要提示嘅。 即係你會知道哦，佢發個噩夢，但係係咪因為夢境係啲好古怪嘅嘢嚟嘅？係咪咁容易用語言去表達出嚟啊？或者佢哋係咪可以好確切有前因後果？因為你大家發個夢都知道，哦，其實真係冇乜邏輯可言，都係好串連性嘅嘢，都冇一個好特質講得出嘅嘢嘅。咁如果喺呢情況底下，小朋友可能更加即唔一定識得講嘅。咁但係如果佢睇到佢話：哎呀，我遇見有個大怪獸追住我啊！因為我真係聽過小朋友講。我就会同佢哋一起去用一个得意啲嘅方法，就系、是、吓梦境有大怪兽啊！哎，梦境咩都可以发生噶，你可以用啲咩得意啲嘅方法去对付翻个大怪兽？梦境得意嘅地方就系佢真系同现实有一啲嘅距离嘅，俾佢用一啲佢觉得得意嘅想象力处理翻梦境里边嘅大怪兽。咁对佢嚟讲，可能佢都会学识哦，原来妈妈可以咁样做，即系家长可以咁样做，我可以自己处理翻梦境里边嘅不安嘅。咁當然都可以話俾佢知，下次再有驚嘅，你都可以話俾我聽，我哋再諗下用啲咩得意啲嘅方法去處理夢境。都得嘅 ，Jamie 有好多人都会将梦境同埋一啲现实生活嘅压力或者遇到嘅困难挂钩啦，即系正所谓成日我哋听到中国人有句说话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嘛。咁但系对于小朋友嚟讲啦，家长都可能会担忧啊，会唔会系即系啲日常生活，譬如可能课业啊，或者系啲乜嘢嘅困难咧，导致佢哋发噩梦啦。其实呢个情况同埋联系咧，算唔算系常见嘅咧？ 你讲紧嘅可能系一啲比较严重啲嘅情况啦，你会留意到你身边嘅小朋友发噩梦嘅次数比以前频密咗好多。有时嗰个噩梦境唔完全反映佢喺日常生活里边嘅压力或者个情况嘅，但系你会见到哦，佢个噩梦好似多咗嘅。咁可能系有啲情况话紧俾你听，佢有啲嘢你值得去留意，你生活上有冇啲咩嘅压力？即系佢个功课压力唔一定喺个梦里边会发梦，老师话佢闹佢咁，唔一定嘅，或者唔一定系完全一样嘅。咁但系你见到佢多咗噩梦嘅时候，咪问一问佢，其实呢排系咪有啲乜嘢发生紧？我见好似有啲压力，你唔需要提个梦境。你只是纯粹是知道这个状况，那你就去问下他，你其实没什么、哎、觉得很难处理、啊、哎呀我不懂的，你有什么你不懂搞的，或者觉得哎呀搞来搞去都搞不定的，那我问下他的时候，可能他会讲到一些、啊、他未必知道要告诉你的压力的。是啦，但是有些情况严重一点的，就是譬如说你知道他经历过一些重大事件，伤害到身体啊，或者目击到一些重大一些事件的时候，他发噩梦的次数都会比较频密的，那在那些位置就要多加留意啦。 咁所以其实都系啦，多啲同小朋友倾偈啦，未必系因为净系噩梦所以先关心佢多咗嘅。日常咧，如果可以的话咧，都日日同小朋友抽啲时间，无论透过倾偈又好啦，或者透过讲故事啊，或者一齐嘅一啲游乐时间都好啦，多啲沟通，多啲互动，自然可以洞察到佢哋咧同平时有啲乜嘢唔同，或者当佢哋遇到压力嘅时候咧，作为家长嘅我哋咧都可以快啲知道咯。 系噶，其实做父母或者做家长，佢哋嘅直觉好好噶，佢哋会知咦啲人唔妥喎。咁有啲时候，可能如果真系觉得有啲咁嘅感觉嘅时候，就不妨俾少少时间谂一谂，咦系咪有啲咩事发生啊？唔清楚嘅，咪问下小朋友咯。小朋友一般都好乐意同家长分享嘅。 好啦，咁啊，今朝同 Jamie 倾住咁多先啦。咁唔该晒 Jamie， 唔好客气啦，我哋下次再倾啊， 拜拜。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怎样饲养仓鼠才叫做饲养得好呢？原来你应该为它准备一个大的笼，让它有充分的空间去进食、睡觉、运动，也应该将这个笼放在室内里面较为温暖的地方。不过要记住，千万又不要被阳光直接晒住，笼一定要是非常稳固，以防止仓鼠走掉了。 另外应该用实心的地板，这个就是由于网底的地板可能会整伤仓鼠的脚仔的。在这个笼里面也都应该放一些巢箱，这样日头的时候你的仓鼠就可以在这个箱里面睡下觉，远离阳光照射以及外界的噪音。骨冻也都是仓鼠的天性来的，我们要留意，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笼里面也都为仓鼠准备一些小型的建筑物，例如一些硬的纸管或者是楼梯，等你只仓鼠准备一个用来做运动和嬉戏用的滚轴轮，都非常重要的。在笼里面也都可以铺上可以轻松吸收一些湿气的舒适垫料，例如用一些环保纸或者是白色干净的厨房纸制成的一些垫料。记住要定期清理它们污糟的地方和或者更换整张的垫。你亦都应该每一个星期更换笼入面的所有垫，这样彻底清洁的话它就可以住得舒服和干净了。动物是需要我们好好爱护和认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神光莫妮卡， 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阿 Ling 喺度。早晨啊 ，Ling。 早晨 ，Barbie。 你一定系一个开心果嚟噶啦，你把声搞咁开心嘅。 哇！我早唔知听你哋个台啦，第二台啦，由朝早六点一路听到凌晨十二点。 哇！犀利、哦，一个长期嘅捧场客啊，即系你听嘅时数真系同我哋有得挥啊！ 系啦，嗰个女系咯， 打电话嚟系因为个女生日想补足佢，系咪咧？知道你个女女咧九月十五号生日嘅， 系啊， 有冇啲咩特别嘅祝福说话想透过大气电波同佢讲啊？ 祝福佢咧就系、是、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 系 都大噶啦，佢都。大个女啦， 工作愉快系好紧要嘅，愉快嘅工作环境咧、 啊， 就个人都零舍有动力，同埋唔觉得攰嘅。 系啊系啊，好似你哋咁咯。 系啊，都好紧要噶。咁亦都祝阿 Ling 你咧，都系啦，个个都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啦。 系啊，最紧要啦，祝福我啲弟哥哥啊、嫂啊，所有亲戚咧都身体健康啦，同埋个疫情啊，快啲走啦。 啱，人人都健康，个个都开心。 冇错啦， 好，多谢晒你电话阿 Ling， 好啦，唔该你啊，拜 拜， 拜拜。 活着大路，默默地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 想。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啊！星期一嘅朝头早啊，要问一问阿祥，今晚有啲咩好节目啊？早晨阿祥，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六点半有孩子城市闯荡机。 冇錯，這個節目是孩子的真人 show 啊，咁啊呢個係啦，咁啊俾父母同埋小朋友一齊睇嘅，咁啊每一集咧，我哋製作組咧都會安排一啲小朋友嘅大任務，咁啊從中咧我哋去觀察下小朋友嘅點樣去克服困難啊，佢哋情緒會有啲乜嘢轉變嘅，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係阿澤峰啊，澤峰咧佢同佢爸爸都好 friend 嘅，佢哋咧真係都好中意玩音樂嘅，因為得閒一齊夾 band 噶啦，咁啊我哋製作組咧交咗個任務俾佢啊，今集就係、是、咧。將阿爸爸俾阿澤峰咧一樣好重要嘅嘢整唔見咗，係我哋製作組整唔見嘅。咁啊考下阿澤峰咧咩臨場應變啦。咁另外有一個任務咧就係咧好多人都未必敢試嘅，就係叫阿澤峰幫爸爸剪頭。 哇！呢、這個真係唔敢試喎、啊，呢、這個係阿爸唔敢試喎、 啊。係啊，梗係啦，梗係啦。咁小朋友都有壓力嘅，咁我哋咧就係搞咁多嘢啦，都係純粹咧想從中咧，即、就、係、是、我哋會有啲專家咧就睇下咧嗰啲小朋友啊，即、就、係、是、當佢哋。有唔同情緒嘅時候，我哋所以嗰啲做父母點樣去到應付咧？點樣去處理咧？咁呢個節目咧真係幾有意思，大家晏晝六點半要睇下啦。 哇！我好想睇嗰個新髮型啊！到底會點咧？咁大家留意住啦嚇。去到七點半咯， 係啦，有呢個香港故事樹心邊，咁啊每一集都訪問咧一啲喺香港咧同樹木好有淵源、好有故仔嘅朋友。咁、今集嘅主角咧話音樂人啊，巴松館嘅樂手阿 V。咁阿 V 咧好中意大自然嘅，佢咧有一个梦想，就系、是、喺森林里边搞一场音乐会，咁啊等啲听众咧好好聆听一下大自然嘅声音咁话。咁啊，佢为咗咁咧，佢加入咗一个环保组织啊，就叫做森林树队。咁呢个森林树队咧，即系顾名思义咧，就系做呢个森林嗰啲保育工作嘅。咁啊，佢从而去认识多啲香港嗰啲树木。咁啊，一齐今晚咧听一下咧佢嘅故仔啦。 咁啊，树心边呢个节目咧，我自己都好喜欢。可能我中意啲大自然啊，咁啊可以有机会了解佢哋多啲咧，肯定系好事啦。咁啊，到晚上十一点半咯，呢个啱我睇啊，呢个。 呢个型男型女啊，呢个。纪录片系列啊，咁啊呢个旅行家 Simon 咧，每一集咧都同大家咧去一啲地方嗰度咧睇下当地，唔系睇风景咁简单，系睇下咧当地嗰啲引起一啲社会同埋时事嘅问题啊。咁啊今集咧佢会走入去美国呢个蒙大拿州，咁嗰度咧系有好广阔嘅草原啊。佢去咗体验呢个牛仔咧放牧嗰个滋味之外，其实佢系想深入去了解一下咧。當地嗰啲農牧業嗰啲衰落啦，咁另外咧，佢旅程咧去到一個所謂監獄之城，叫做卡隆。卡隆咧，佢有十一座監獄嘅，嗰度孕呢十一座監獄咧，孕育咗一個好大嘅產業，啲囚犯係要投入一個勞動力當中去生產嘅。咁啊，想知道嗰啲。當中有啲乜嘢故事呢？今晚十一點半要睇啊！型男型女啊！ 型男型女兩條服線我都中意睇啊！即係到底個產業係點啊？甚至乎嗰啲牛仔，我細個時候幻想自己係 cowboy 啊，坐住只馬咧就喺度攞住條繩啊，揈嚟揈去啊，我都覺得好過癮啊！嚇，係啊！今日夜晚大家可以留意住型男型女啦。唔該曬阿蔡，拜拜。 唔該曬。 唔該小白啊，同埋唔該阿暢咁啊。今日天氣唔穩定啊嚇，28度氣温啦，相對濕度咧78%，注意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啊！

科举作弊之事过后，黑风式接到重要任务，需要亲自采购一批军马。黑风式猜测黄明海将会不择手段假装交易，佢会点对策呢？百里氏传义子召封祥入宫，想介绍戚国公女儿俾封祥，目的又系乜嘢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系陆竹合，全港有六成碳排放系嚟自建筑物内嘅活动同运作，等我用绿建元素为建筑物减碳啦！使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同绿建设计，就可以悭电、通风、绿化环境，仲可以加入可再生能源等崭新元素，推动绿色建筑。九月廿四至三十号系第十届香港绿色建筑周，一齐筑起2050碳中和，快啲上活动网站睇下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今年25岁来自苏格兰格拉斯哥的这位惨情歌王子 Lewis Capaldi 有这一首最新的作品 Forget Me。 Days and nights are long, 2 years and still you're not gone. Guess I'm still holding on. Drag my name through the dirt, somehow it doesn't hurt though. Guess you're still holding on.You told your friends you want me dead and said that I did everything wrong. And you're not wrong. Well, I'll take all the vitriol, but not the thought of you moving on. Cause I'm not ready to find out you know how to forget me. I'd rather hear how 近排都見到 Lewis Capaldi 咧都係好忙啦，做好多越洋個訪問去宣傳呢一首新歌，而呢只歌咧都幾啱聽啊！新打上榜佔第九位 ，Lewis Capaldi 嘅 Forget Me。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先后次序。你都有听过先后呢两个字呢？你可能会话啦，点会冇听过 ？OK， 既然听过，咁何为先，何为后呢？先系早过后，后就迟过先咯。咁即系先喺前面较早出现，后就比较迟出现。后仲多一个意思添，可以解做背面，例如背后。如果我哋将先同后摆埋一齐，就会有一个唔同嘅意思。先后即系有一个规律。如果照呢个逻辑，先后系相对嘅，有先至有后，有后才有先。所谓先后次序，大家都识规矩。喺我哋日常生活，呢个规矩约定俗成，大家好清楚。不过谂深一层，系咪每一样先后次序大家都认同同埋执行先？举个简单例子，大家喺繁忙时间搭公共交通工具，经常听到广播话请先让乘客落车，好明显先后次序就系落车嘅乘客优先，上车嘅乘客在后，大家都好清楚呢个规矩。但系喺匆忙时刻，唔系个个都会跟随。唔好理咁多，冲咗上车先。就算其他人报以奇怪眼光，或者工作人员继续大声讲，有啲人都系会将先后次序调转。你可能会话啦，赶时间啊嘛，或者搭电梯嘅时候 在电梯里面想出来的人一定是行先，进入电梯的人在后。但是你又会见过入电梯的人好匆忙逼咗入电梯先，想离开电梯的人由于电梯变得更多人，而且入咗嚟的人通常都会企喺电梯口，所以出唔到去。就算大声疾呼唔该我想出去啊，企喺前面的人都会用佢嘅后尾枕对住后面的人。咁即系点啊？当听唔到咯。你可能又会话呢，真系赶时间啊嘛，我惊入唔到 lift。 OK， 一个好简单嘅逻辑，大家明唔明先？你唔俾喺里边嘅人离开先，何来有空间俾其他人进入呢？当然有啲人会继续讲，我唔知有鸡先还是有蛋先，最紧要方便咗自己先。究竟应该逻辑出现先，还是方便自己先，又系另一个先后次序嘅问题。早两日去咗一个地方，在闸口正想进入的时候，有一位年轻人同时想出去，我们二话不说，大家退了一步。照我的逻辑，应该先给想离开的人优先，但是这位年轻人很有礼貌，还用手势示意请我进入先。这个时候他将先后次序调转，但是意思仍然一样，他还说了一声你先呢，就算隔住口罩都感觉到他的礼貌。我亦笑笑口讲了句唔该晒。先后次序如果你唔跟随，可能会令到大家猛整，但是有时候亦都会令到大家开心。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隐藏瞒着你想轻河，你却开始疏远我。假使你是觉得怯懦，你会不会拒绝我？你有意欲去找我，痛连再回过，如实在认真喜欢我，或是有心敷衍我，如今只有三岁都清楚，是你不想我了，甚至不走我了，无非几天变化，就像刮我几千把。 不想和我好，不如直说真话。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每一次咧，我如果有机会去到呢、這个日本旅行嘅时候咧，有一个甜品嘅时候，我都好中意食。钟哥都应该中意食。 系咩咧？ 就系、是、嗰、那个冬甩啊。佢一间叫做冬甩先生咁上下嘅铺头，你有冇食过？ 有啊。 系啦， 大大细细，系啦，冇错。 香港我记得好似冇喎， 好似系啊。 我 记得嗰阵时去江户地，同你去嗰个咩啊，元叔啊，新叔啊， 新叔， 我都真系忍唔住要拍一拍片，因为咧太期待。我平时唔系好食甜嘢啊嘛，系嗰个冬甩先生咧 ，OK 啊， 系啊，我记得咧台湾好似有。 是 我記得啊嚇， 我都記得好似有。 好多嘢，即係曾幾何時，我都唔記得咗。好多年前啊，即係曾經香港開過一間就係專係賣唔同款式嘅冬甩嘅。 哦，其實而家香港咧都有一間專係賣唔同款式嘅冬甩嘅，但係嗰間我記得係唔知新加坡定係印尼開過嚟。 係啦， 就唔係東洋風嗰啲嚟。 但係之前香港開嗰間都好似結咗業啦，即係好多年前嗰間。 係啊， 其實只可以話。香港我哋食冬甩嘅習慣真係唔係好強。 誒、啱啊，其實真係啊。我自己本身咧，其實我由細到大我都好中意食冬甩嘅，因為香港嘅款式唔多，香港最主要都係得幾款啦。第一就係砂糖啦，第二款就係朱古力醬啦，第三款咧就係朱古力醬再加嗰啲朱古力粒啦。其實嚟嚟去都係得呢幾款啊，仲有啲係或者加士多啤梨醬。士多啤梨醬都有嘅， 粉紅色嗰啲咯，即係先神最傳統嗰啲咯， 好多選擇， 係啦， 糖霜好似都有， 係啦，係啦，咁但係咧，其實就都叫做款式冇其他地方咁多啦，咁樣，咁但係我自己都幾喜歡食，可能因為好細個開始咧就已經即係屋企會當甜品咁俾我食，所以喺我印象之中又特別難忘，咁我故此咧。去到外地嘅時候，見到呢啲咁多花款嘅冬甩咧，每一次見到我都癲咗嘅，會買好多嘅 咩啊？肥仔啊！ 係啊！ 但我想話咧，你講起呢個冬甩咧，我自己感覺上咧，如果你講香港比較造型特別啲，或者啲顏色、口味、款式多啲咧，反而係你嗰個乜乜樂園裏邊嗰啲喎。 哦，嗰、那個咧就因為佢用翻嗰啲有兩隻耳仔啊，即係嗰啲老鼠嘅耳仔咁樣，咁嗰個就梗係得意啲啦，係咪先？咁其實就想講下咧，其實今日呢個冬甩咧，我哋就有个圆圈啦。啊，原来佢有个典故嘅。啊，据讲以前咧呢个冬甩咧系冇圆圈嘅。冇圆圈咧就因为咧佢以前话唔知100几年嗰阵时咧，咁就话有啲船长就出海，咁就好中意将啲蛋糕咧就拎咗去炸嘅。咁炸嘅时候，佢一个蛋糕好似好似当你一个圆形一个拳头咁大嘅嗰啲蛋糕仔，呢个炸，咁啊又加砂糖又成啦。其实即系而家冬甩嗰个初型。不过因为中间咧。就炸到佢唔熱啊，個口感咧就爭啲啊，所以原來由嗰陣時開始嗱，據講啊嚇，就話咧佢哋做呢一隻冬甩嘅時候咧，就將中間咧就加個窿， 哦， 咁令到佢嗰個熱力咧係可以平均咁樣分布喺整個冬甩入邊嘅，咁食起上嚟嘅時候咧就更加香口， 係 就更加脆口啦咁樣，哦，我唔知係咪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都係炸嘅呢一類嘅甜點咧，其實我反而除咗冬甩之外咧，有另外一款咧。都是中國菜式嘅，都是甜品菜式，好像叫做高力豆沙，不知道大家有冇食過？ 有。 高力豆沙我食過，有一間，不過而家嗰間執咗啦。咁佢喺尖沙咀嘅，咁佢執咗之前咧，其實我都有，即係由細食到大。佢係直頭你一 order 嘅時候咧，個師傅就即刻喺廚房，即刻用面團幫你即刻整啊，即整。即整跟住再加入面再加豆沙，佢可以好短嘅時間真係整到。其實佢嗰個皮咧好薄。佢嗰個皮又好薄，佢再拎佢咁高温炸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做到冬甩做唔到一樣嘢，因為冬甩你本身咁拎佢炸咧，好容易令到中間唔夠熱，咁啊食起上嚟個味啊爭啲啦。但係佢呢個高力豆沙咧，好食在就係佢個皮咁薄咧，佢好短嘅時間之內咁高温炸，佢連埋入邊嗰個温度咧都係炸到相當之高。所以話咧，其實有唔同版本嘅呢啲嘅甜品都係拎去炸嘅話咧，唔同國家嘅風情咧，佢炸出嚟個味道都相當之不一樣。 林慧的享乐时代， 啊，真系咁啱得咁巧啊，心有灵犀，我都系讲甜食。 系， 但我呢个甜食嘅灵感咧，就系来自我屋企嘅小朋友最近爱上咗食呢一个甜点。 甜点， 其实我想讲咧，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都中意食呢一样嘢嘅，即系马卡龙。 哦， 系啦，但我几时中 意 食 咧？好甜、啊， 我。唔係至愛，但都會中意食。 係啊， 唔 係 至愛。 我成日覺得甜到咧，有一個食法係咪可以將成個馬卡龍浸落嗰啲紅茶嗰度？ 我冇見過人咁食。 你直頭當佢可以加糖，可以甜到。 誇張少少。 嗱，我想話咧，我點解當時會想食或者中意食咧？就話說我讀緊大學嘅時候咧，咁、因為我就即係、其中有一科就係同啲法國嘅文化有關係啦。咁、咧，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我嗰陣時讀書咧就喺、 你嗰陣時 係啦，喺對面海讀書啦。咁我嗰個大學咧就比較。较近嗰啲即系中西环地区啦，咁好多时咧就搭巴士，因为我翻翻屋企住嘛，唔系住康，咁我就会喺个巴士嗰度就搭去中环或者系上环，咁咧嗰度咧就有啲商场咧，里边咧就有好几间嘅嗰啲卖马卡龙嘅铺头嘅。好啦，咁点解会中意咗食马卡龙咧？就系、话说咧，嗰几间马卡龙嘅铺头里边嗰啲人系唔识讲英文，亦唔识讲广东话嘅、 哦，你可以练法文， 冇错啦。咁、你入去嗌嘢食嘅时候咧，你就逼住一系你就指手画脚。一系咧你就唔怕尴尬，都试下讲法文啦咁样。 放书，咩话 ？Bobby 识少啲法文 系啊，即系咪咪试下咯？ 马卡龙嘅法文可能就系马卡龙啊。 马卡龙， 好要 系啦。唔系，我唔讲咯。本身 Bobby 识两三句呢个。 唔系，我有读法文嘅真系，我真系 有读，佢真系有读噶佢。 不过我当然唔够胆话自己即系叻啊吓，我麻麻地麻麻地啦咁。咁但系就即系足够去沟通嗌嘢食咁样啦。咁因为你其实香港你好难无啦。捉到一啲人， 有添啊，正！ 都可以考虑下。 系咯， 今晚打老虎， 今晚系啊，我都识今晚打老虎嘅咋。 都 OK， 即系我觉得咧，咁就可以试下，因为嗰个人一定要招呼你嘛，咁佢一定要同你讲嘢啦。咁、我就走，其实咧就讲一大餐之后，即系问下佢啊，呢个点噶？呢个马卡龙嘅历史又点噶？咁制作过程又点噶？咁整咩啦？咁咁于是倾完大餐之后咧，就先帮衬翻人哋，可能一杯嘢饮或者一只马卡龙咁样。咁久而久之咧，即系因为 譬如执咗啦间铺头啊。就是呢啲人就搞搞就冇幫襯就執咗啦。 好似得翻一间， 真系惨！多谢你啊，间铺头 系咩？真系得翻一间嚟噶。 嗰个全法国，全法国 真系惨啊！都系多得你，多谢嘅法文点讲啊 ？Merci beaucoup， 系啊，真系 Merci 你啊！今次人哋 Merci beaucoup， 啊，冇嘅 ，Barbie 影响力冇咁大啊！ 我咪边有咁大啊？咪就系咯，不过 好 贵 噶，同埋啲马卡龙 冇错啦。我就系想讲嗰阵时，哇，佢卖到成四五十蚊一只， 哇！ 你谂下，我嗰阵时补个习，可能都系一个钟，都系即系食到。半隻咁樣嘅咋，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即係都係即係 又唔飽又貴， 係啊係啊，不過即係都係一個少少嘅生活享受嚟嘅。咁今日咧即係星期一，可能大家都攰攰地啦，再加埋咧而家酷熱天氣警告啦，同埋今日咧都可能有幾陣驟雨同埋雷暴嘅。心情唔好嘅時候咧，就可以食下啲甜嘢 啊，好啊，咩斯布布啊， 大家一齊整翻粒馬卡龍啦嘛。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荣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